馬證實正係聯合微軟公司收購短片分享程式 TikTok 美國業務。沃爾瑪表示 ，TikTok 融合電子商貿服務同廣告，對市場經營者同用戶都能夠帶嚟好處，可以令沃爾瑪服務不同渠道嘅客户，拓展第三方平台同廣告業務。報道表示 ，TikTok 母公司字節跳動就出售 TikTok 美國、加拿大、澳洲、新西蘭業務已經接近達成協議，交易可能定於200億至300億美元之間。CNBC 較早前報導 ，TikTok 可能在48小時內同微軟達成出售協議。上任三個多月的 TikTok 行政總裁梅耶爾早前宣布辭職。他在內部信件表示，最近幾星期以來政治環境急劇變化，他決定離開公司。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方面，今早港岛和九龙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是形成中。本港地区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同风势微弱，天气持续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4度。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6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道吹西风1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9公里；仲系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8492点，升1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84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6.56，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3。人民幣6.895，英磅對美元1.321，歐元對美元1.182，澳元對美元0.726，新西蘭元對美元0.664。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928.91美元，賣出1929.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响里面可以找到共鸣，启发灵感，可以有曲折离奇的情节。扣人心弦的故事，出人意表的结局，找一本你喜欢的书看看，可以给你无限空间追寻梦想。看书的乐趣和魅力，任你尽情探索，共享喜悦新时代。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早晨啊，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咁啊，而家扭开心机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啊，仲有个普通话台喺度。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坐喺直播室入边咪之前咧，都系有白元浩小白咧陪住各位听众嘅。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咁啊，今日嘅空气啊比寻日就差咗少少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咧就系2至4嘅，咁啊都系属于咧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今日咧听头先新闻报道嘅时候啦，都话到今日咧都系酷热啊，咁啊望翻市，哇市区最高嘅气温咧都会去到33度，新界仲会再高多2-3度添，随时去到35度，咦唔系，33+2-3度36添，咁啊大家要注意住补水啊吓。26度嘅气温啊吓，今日系2020年嘅8月28号，咁啊农历方面咧就系7月初10嘅，各位听众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逃避是很简单，但是逃避之后就会令到人更加后悔。现在能够做的事情，我们很多时都是当难题出现之后立刻解决，拖拉都是没什么用的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永远存在于现在这一刻，所以就看看大家如果遇到难题的时候，你会选择什么方式去到解决。 With every single beat of my heart, yes, I was born to take care of you. Every single day, 受组咧，除咗都系好想揾一啲激励人心嘅音乐作品啊，希望大家咧有充满足够嘅能量，去到咧就系接受每一天嘅挑战啊！除此之外咧，其实呢首嘅歌曲咧都系作编啊，晨光第一线入边啦，十点钟之前啊，有位嘅听众咧张小姐，咁佢喺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咧就想播呢只嘅歌曲嘅，不过寻日咧就机件咧有少少问题啦。今日朝头早就哈哈哈哈哈啦，可以播翻呢只歌俾你听啊！希望你都听到啦吓。Queen, I was born to love you。除咗咧就系英国嘅老牌乐队之外啦，呢一首嘅歌曲啦，仲记得听众想点唱嘅时候，都系因为嚟自木村拓哉一套嘅日剧。咁啊，日剧咧就唔一定揾翻日文嘅歌曲咧去到做主题歌曲嘅。当其时嗰套《Put Idol》，冰之骄子咧就揾咗呢一首嘅歌曲咧去到做佢哋嘅主题歌曲啦。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当我哋遇到唔舒服，特别系心口有啲翳闷啊，棘下棘下嘅时候咧，可能我哋入医院检查都会做一个咧，好似系叫做心电图，有英文简称嘅，叫做 ECG。即可能你喺医护之间，你会听到，个 patient 有个 ECG 咁啊，即系有个心电图嚟咗啦，咁样。心电图咧系其中一个啊。很多时咧，病人都会做检查嘅一个项目嚟噶，用嚟咧就系侦测心脏电流嘅流动。心脏都有电流嘅咩？系噶，心脏嘅肌肉入边咧就布满咗精细嘅神经网络，等电流瞬间传递到整个嘅心脏，以致到心脏肌肉可以有效咁样收缩，将血液咧就运送到去全身噶。心电图的做法相当之简单，在胸口和脚贴上一些电极之后，按个掣 嘟 未必有嘟一声的，历时只是十几秒而已，不需要打针，也都是没有辐射或者任何的副作用。可能有些病人就会觉得次次的心电图做完都是差不多的啦，都是这样的样子，其实有没有用的？其实千祈唔好睇少一张嘅心电图啊，佢可以提供好多嘅资讯噶。例如，心电图可以帮助医生分别一下，到底病人是否因为心血管闭塞导致心脏缺血。当病人照心电图嘅时间啊，可能正值咧就系心口痛啦。如果佢系一个急性心肌梗塞，心电图咧会有明显嘅变化。代表病人的情况有相当的急切性，需要就是即时入院，甚至就是需要考虑施行一些叫做紧急的通波仔手术。反之，如果病人心口肿痛而心电图正常，就是心脏血管闭塞引致到就是肿痛，这个机会是较低的。好了，又例如了，心电图可以就侦测病人是否心律不正，那么做心电图的时间，病人正值就是可能心跳很快，心电图的结果咧就系正常的话咧，患心律不正的机会咧又会偏低嘅、哦，即系从心电图咧就可以判断得到你以为嗰个病咩？唔系，可能其他因素。当然啦，心电图其实亦都咧有佢自己嘅限制嘅，佢只系能够反映咧就系做检查嗰十几秒嘅时间。心电图检查结果正常，并不能够完全代表你的心脏是没有问题的。如果病人的病征是阵发性，即是什么呢？不是经常发生的。那心电图呢就是做的时候呢就不一定能够捕捉到呢那一刻的问题。不过呢心电图绝对是有它的价值的。例如它可以侦测到病人有否增加心律不正或者呢就是心脏猝死的机会。如果想叫做喺心电图嗰度啦，叫做用长啲嘅时间或者做长啲嘅时间，可以观察得耐啲，希望用一整日咧去到观察住呢一个嘅心跳嘅话咧，其实都唔系冇嘅，可以进行一个叫做动态心电图检查。 咁啊，医护人员咧就会将一部细小嘅心跳监测仪器咧连接到病人心脏表面嘅皮肤。呢部机器咧会随住病人咧就最少24小时，佢咧就会连续不断咁样记录啊病人心跳嘅情况。喺进行检查嘅时候，病人亦都可以咧就系记低乜嘢时候啊唔舒服，例如而家啊朝早嗱6:20，我有啲唔舒服啊，即刻 mark 低个时间，然后咧医护人员就可以更加准确咁样啊，凭心电图嘅记录咧揾到你唔舒服呢一刻嗰个嘅心脏嘅跳动到底系出咗啲乜嘢问题咧，从而揾到呢一个嘅问题嘅关键所在咧就系咁样喺个鸡蛋入边跳咗出嚟噶啦。每个人咧都会有自己嘅心，可以咧就系、是。凭良心啊，去到判断每一件事嘅事情嘅是非黑白嘅。 跟你仍能空天，多么英勇，连怎么关手机我也不太懂。跟你六年生活，一夜告终，来一。巴掌我会不会痛，我也想哭，可惜不够力回顾你是谁，难道你导致失恋的人被你累，你上次在谷底如何沉落去，你想哭刻意埋头娱乐更空虚，原来你有心，但是我想问，日后也许不能再开心，失掉你，我已不会做人，如何还留另爱人？原来已伤心，但亦算好运，日后已不可能更伤心，纵使到处散心，也望着电话早人，期待你对我说我仍然吸引。 心咧相当之紧要嘅，心脏健康亦都可以为我哋带嚟愉快嘅每一天，所以大家要多啲保重健康啊！ 先同听众睇睇最新嘅天气概况先，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系酷热噶，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啦，新界再高多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雨及风势，哎呀，风势微弱啊，天气已经热噶啦，仲要风势微弱，咁啊，所以咧。 天气都是持续酷热的，他都是这样说，最高的气温达到34度，下周初有几阵的骤雨，现在26度算是很凉的了，看回下个星期那些最高气温34，现在26度相对湿度 92%，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到4，低至到中级度的水平的。那么天气大概知道了，星期五六日有什么地方好去呢？ Happy Happy Friday， 晨光周末好去处。 周末的时间，如果你想去一些咁热去海滩嘅话咧，其实都有啲可以介绍俾你嘅。嗱，香港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海滩啦，其实非常之靓嘅，靓到点咧？去到咧就系、是、我哋成日觉得咧泰国嘅海滩靓，真系靓过泰国嘅海滩噶吓。例如咧就系、是、三星湾啦，水质咧亦都可以话系一流嘅。咁啊有呢啲嘅海滩水清见底添啊。咁啊佢咧就位处于白沙湾同埋西贡海之间啊。咁需要咧就系由呢个白沙湾转乘街道嘅，咁啊水质咧当然保持住一级啦，真系叫做水清见底嘅，咁啊亦都适合咧就浮潜嘅，咁啊小朋友喺个海边嬉戏下咧都相当之开心嘅，咁啊唔揸车嘅，咁啊坐车可以去到呢个彩虹地铁站啦，乘搭1号或者1号 A 嘅小巴啊，或者咧就系港铁嗰度咧就乘搭101M 小巴去到白沙湾，再转乘咧街道，大概咧就是10分钟左右啦，跟住就可以已经去到呢一个嘅地方咧，就叫做三星湾，咁啊水质一流，睇下大家会唔会有机会去下啦。不过。虽然话就话嗰个限聚令开始放宽少少啦，但大家都要注意，见得哇人太多咯，梗系即刻揾第二个地方去啦。 小岛逐寸风光向下射，幸福何用租借？定有倾倒一边墙可书写？今天历史都不再续借，岁月沿路倾泻。问我翻得出哪一些，已没法走完旧路之中徘徊，极灿烂记忆回流过，但已全部变灰。一个人走下去，追索时间根据，想证明这一对，一世人的乐趣，一散场已失去。想你才能准睡，怕追随情怀轻衰，大概失落时代里才最登对。 想证明这一对，一生。 首歌曲嚟自 Your Star， 别让小岛沉没啊！系、哎、啊，玩咪玩啊，见到人多嘅时候都唔好聚集啦吓。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 CNBC 报道，美国零售商沃尔玛证实正是联合微软公司收购短片分享程式 TikTok 美国业务。沃尔玛表示 ，TikTok 融合电子商贸服务和广告，对市场经营者和用户都能够带来好处，可以令沃尔玛服务不同渠道的客户，拓展第三方平台和广告业务。報道表示 ，TikTok 母公司字節跳動就出售 TikTok 美國、加拿大、澳洲、新西蘭業務已經接近達成協議，交易可能定於200億至300億美元之間。CNBC 較早前報道 ，TikTok 可能在48小時內同微軟達成出售協議。上任三個月的 TikTok 行政總裁梅耶爾早前宣布辭職，他在內部信件表示，最近幾星期以來政治環境急劇變化，他決定離開公司。政府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今日起食肆恢复晚市堂食至晚上九点，但任何时间入座率不得超过一半，最多只能够两人同坐一台，每张餐台之间最少有 1.5 米距离，或者以隔板分隔。酒吧要继续停业，部分处所可以有限度重开，包括戏院、美容院、身体接触较少的户外运动场。至於遊戲機中心、浴室、健身中心、卡拉 OK、按摩院、泳池等要繼續關閉。另外，限聚令維持兩人，但放寬口罩令，市民在郊野公園範圍以及在戶外做運動時可以不戴口罩。有關規例午夜起生效，為期七日，去到下個月三號。教育局就电子学习模式向学校发出参考原则，表示在家学习不限于电子学习，如果未能够全面复课，混合模式的电子学习可以是推动在家学习的必须方案。指引建议学校不应该硬性规定各科要依照平日时间表进行实时网上授课，无需一刀切采取单一教学模式，可以衡量科目、级别、课题等的性质，例如小一二不适宜上实时网课，可以安排广泛阅读、专题研习和小工艺等，为低年级的学生打稳学习根基，再逐步运用混合模式，例如每星期一至两次，按年级增加电子学习。指引又提到，对升上小一的学生来讲，最重要的是关顾他们在适应、心理和情感的需要，建立正确的学习习惯，保持学习兴趣。外长王毅到访挪威奥斯陆期间，被问到有挪威国会议员提名香港人角逐诺贝尔和平奖一事，王毅警告外界不要干涉。他表示，过去、现在和将来，中方都坚决拒绝任何人士企图利用诺贝尔和平奖去干预中国内部事务。他重申，中方的立场坚定，不希望见到任何人将诺贝尔和平奖变得政治化。中国和挪威在2008年展开自由贸易谈判，但随着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在2010年将和平奖颁给中国不同政见人士刘晓波之后，两国关系恶化，直至2017年才恢复谈判。王毅表示，随着新型肺炎疫情的影响，中国和挪威早日完成谈判，将会对双方经贸合作和全球供应链具有重要意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同风势微弱，天气持续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4度，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早晨啊，6:36嘅时间啊，继续都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个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乔图陪住你哋嘅。啊，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啊91%嘅，各位听众早晨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朝头早啊继续咧都系有白乔图小白咧陪住你哋喺朝头早嘅时候一齐咧揭下揭下揭乜嘢啊？梗系翻工之前揭下报纸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揭多几版啊，同老板都多几句偈倾啊嘛，系咪？而家抗疫期间啊，可能大家都要 work from home， 屋企在家工作，咁但系始终都要翻公司见下老板嘅，多啲偈倾，咪大家开心啲咯，系咪？雇佣关系好啊，咁啊，大家梗系啊，继续好落去啦。啊，繼續好下去的就是我們的疫情，都希望它繼續好下去。啊，本港第三波的新型冠狀病毒，啊，疫情稍微回落了，政府呢就不少的公共設施呢，啊，也都陸續都恢復，啊，看回了，啊，康樂及文化事務處，啊，在之前的時間呢，昨天就已經公布了部分戶外康樂場地分別就位在29號以及呢下個星期一即是31號就会重新开放，星期六咧就会重开嘅咧啊，有啲乜嘢咧？就系为呢个运动场嘅跑道啦，哦，可以跑步，弹下弹下嗰个运动场啊吓，其实个运动场都弹下弹下噶啦。咁但系只系限于咧就缓步跑嘅活动，好啦，即系个草地啊嗰啲咧就唔好谂住入去可以踢波啊、跳远啊嗰啲就唔好玩住啦。下个星期一重开嘅咧就包括例如咧系网球场啦、草地滚球场。仲有体育馆方面啦，有体育馆开啦，足球场呢，這个下个星期一啊，足球场啦、篮球场啦，儿童游乐设施，仲有咧就系户外健身设施就继续暂停，哦，即系开嘅咧只系网球场、草地滚球场同少量嘅一啲康体设施，头先数过嗰啲体育馆啊、足球场啊、篮球场啊、儿童游乐场啊、户外健身设施咧都系继续暂停噶。好啦，另外啊，公共图书馆嘅自助图书站同埋咧还书箱亦都会喺咧9月2号星期三嘅时间咧就重开啦。啊，各个嘅公共图书馆、自修室、流动图书馆就将会继续暂停开放，至到另行通告。啊，所以开嘅咧系有部分开，系公共图书馆嘅自助图书站同埋。还书箱会在下个星期三开，而公共图书馆、自修室、流动图书馆就会继续暂停开放，暂停啊，直至另行通告为止的。康文署表示，其实运动场的跑道就将会星期六开始就重新开放，给市民就进行一些缓步跑的活动。咁啊，而九龙仔运动场嘅跑道就喺9月7号重开啦。喺下个星期一开始重开嘅户外康乐场地咧，头先提过网球场、草地滚球场之外咧，仲有咧就系牛池湾公园嘅射箭场、 石澳障碍高尔夫球场，以及咧就屯门康乐体育中心之内嘅射箭场。射箭咧就应该系安全啲嘅，咁你自己射箭啦，拉弓啦，射出去啦，然后中咗个靶，咁个靶唔会企人噶嘛，个靶得个靶嘅啫。射完之后咧，自己行翻过去执翻啲箭，再嚟过咁样，所以咧都可以自己练习嘅。高尔夫球场都系啦。个波发咗出去之后咧，咁啊自己行过去继续发晒落嗰啲窿嗰度咧，咁啊最好啦吓，咁啊尽量咧就算有活动都好啦，减少呢个人流咧先至咧系上策噶。市民咧就可以喺星期日啊30号嘅时间开始咧，就使用康体通啊喺网上预订上述咧重开嘅一啲收费设施。啊，当局亦都话到啊，重开嘅康乐设施亦都咧就会采取特别嘅措施嘅，唔系开咗同以前一样，都会采取特别嘅措施，包括咧就限制球场或者球道啊逗留嘅人数，运动场缓步跑入场嘅人数亦都会限制噶。如果你见到哇人多，开始排队入去咯，咁咪第日先再跑过咯，系咪？同时都会暂停咧，就系开放呢个观众席噶，咁啊，所以就冇打气嘅声音啦吓。取消团体作赛，咁啊以隔球道嘅方式咧开放设施。另外啊，该处咧就会喺场地摆放咧就消毒嘅地毡，咁啊大家行过嘅时候咧见到张地毡啊踩下佢啦，提供啊酒精搓手液啊，见到嘅时候就支下佢，加强咧就呢个清洁嘅措施。至于咧就系其他陆上以及水上嘅康乐设施或者场地方面啦。仲有咧就系取消期间举行嘅康乐及体育活动啦，就会继续暂停开放至到另行通告。即系嗰啲体育馆啊、足球场、篮球场、儿童游乐设施、户外健身设施、长者健身园地、烧烤炉、水上活动中心、公众泳池以及泳滩等等咧，咁啊都系暂停开放嘅，直至到咧就系另行通告为止噶。咁大家留意住啦吓。 誰が向かうのこの険しい世界でも僕だけじゃただ見るだけ何ができるのわからないけど君が胸を張って共に守りましょういてくれた 而家喺屋企冇嘢做嘅时候，试下学下外语啊！好似呢对组合都系一样，佢哋系 Tony 啊，原来个日文版个 featuring 咧就系丽英《鬼灭之刃》嘅日文版。 抗疫期间咁啊 ，Tonic 啊，学下学下嘅时候，哎啊，又学好咗日文咯，于是乎就唱埋呢只歌。喂， 如果各位听众你哋喺屋企谂住，哎呀，成日喺屋企好闷啊，搵啲嘢学下啦。可能咧，你会发觉人生上边咧，又系有好多新嘅点子，新嘅方向，或者新嘅力量。即系话你以为在家好闷啊，其实在家都可以好忙噶。时间嚟到早上六点四十五分，室外温度26度，相对湿度91%啊！今日朝头早咧就系职场 QL 有啲乜嘢咧？啊，谂谂先啊，我记得啦，系职场后花园啊，好耐冇出场嘅安安啊！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拼搏辛苦，小白有冇啲小品味介绍下？ 放心啦，我哋职场后花园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星期五早上嘅职场 KOL， 今日呢啊，好耐咧都冇见我哋嘅职场后花园入边嘅花艺师安安啊！早晨啊，安安。 喂，早晨，早晨，哇，真系好耐冇同大家吓大气电波入边。系咯，系咯， 倾偈都好耐冇倾啦，我同你。虽然我哋成日都系 WhatsApp 嗰度倾偈啊，咁但系电话真系好少倾啦。今日咧，我知道安安都准备咗咧，就系一种嘅植物啊，喺职场后花园入边啊，介绍俾我哋啲听众噃。 冇错，其实咧喺我哋节目即系暂停嗰段时间咧，我都有拍啲片嘅。咁因为咧系啦，咁咧就希望大家都可以 keep 住嘛，有啲细艺啊，而且好多人挂住你啦，又系。 系啊，你都好有心啊！即系喺叫做抗疫期间啦，虽然嗰阵时节目调动方面咧，咁啊职场 QL 啊暂时咧就系休息啦，咁但系你喺网上面咧都有好多希望照顾翻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希望大家唔闷啊！呢、這个都好厉害啊！你真系。 唔系啊，系一少少啦。嗱，因为咧，其实我觉得如果系画面咧，大家又可以睇得清楚啲，又可以教另外一样嘢。但系电话方面咧，我哋就可以讲一啲多啲知识性 knowledge 方面嘅嘢啦。 两方面吓。 系啦，咁拍片就可以睇翻多啲嘢，就唔好讲咁多学术嘅嘢啦。咁喺电台，因为有阵时影像又冇影像啦，要靠想象啦。我哋讲多啲学术嘅嘢啦。今日咧，其实我今次咧介绍呢一个咧，都系俾大家咧喺疫情里边可以喺屋企平平地，又可以增加生活情趣嘅。咁、就系系啦，你估啦， 平喂平平地菊花。 菊花咧，其实咧我两几集之前已经介绍过噶啦，喺你个。Facebook 都有，菊花介紹咗啦。點樣喺街坊，即係大家嚇，唔使一定要去花墟場度拔舌。而家疫情下嗰陣時，疫情嚴峻，咁我喺街市度都買到花，幫到你喺屋企插一盆靚花咧。菊花係其中一個好嘅選擇。今日我哋講嘅係洋桔梗，即係其實桔梗，係啦。咁我其實我覺得出翻 係咪就係嗰啲咩川貝枇杷桔梗嗰個桔梗啊？ 我發覺你兩年前咧，其實如果記得你都係。都系咁讲， 因为真系桔梗系高过嚟噶啦，但系你今次咧加咗个洋桔梗，咁啊真系代表桔梗系有东方嘅，有西方嘅咁样分噶。 呢个洋桔梗咧，其实个样系少少唔同啲嘅，即系花瓣系会多啲嘅。咁就我哋食嘅配入药嗰啲桔梗咧，系另外一样嘢嚟嘅。咁呢个洋桔梗咧就好平嘅，通常咧大家都唔会陌生噶啦。收花人。同埋買花嘅人都唔會陌生，點解呢？因為通常佢都係好嘅配花嚟嘅，佢有幾十蚊就一大扎啦。咁喺桂花裏面咧，就會插穿插呢啲桔梗喺度，你洋桔梗喺度咧，就會令到花咧係特別豐富啲啦。而佢亦都係靚嘅，佢優雅。你唔好以為佢配角，其實佢係一個大众嘅朋友，就系话佢衬乜嘢花都基本上 O K 嘅。 我 你形容你听下咧， 系啦，我啱啱都想讲啊。既然我哋讲呢个叫洋桔梗啊，其实望上去嘅时间咧，我自己觉得佢啲颜色咧，喂都几鲜艳，同埋几多唔同花款嗱，有紫色啊，跟住有啲系红红地啊，粉粉地啊。其实佢系咪本身都有好多颜色选择嘅咧？ 佢本身有好多顏色選擇㗎，咁但係香港嘅而家都越嚟越多，喺最大家咁各個聽眾如果見到最多嘅應該係粉紅同埋粉紫啦，呢、這個同埋綠色啦，呢幾個咧係花墟咧，你即係每一次咧，其實一年365日你都會見到佢嘅喺任何一間花圃，咁呢、這個比較多啲嘅紫同埋粉紅係。好好配搭嘅， 係咁但係佢嗰個外形咧方面，其實我就咁望上去嘅時候。 其實我覺得都幾似玫瑰喎，似唔似係同一科定係點樣嘅咧？ 係啊，嗱，其實咧以前咧誒好誒，如果簡單誒。耐少少，即係以前嘅品種啦，即係人哋會覺得係似劍蘭嘅，劍蘭個頭因為太細啦，咁啊得幾塊，咁但係而家咧去到咧越嚟越靚咧，啲外國嘅入口嘅啲嘅羊吉緊咧，已經去到咧佢花瓣會有好多塊，變咗咧個盤旋出嚟咧嗰個花瓣咧，你會見到個層次係好多，變出嚟咧你睇到咦咁似玫瑰嘅，有少少似可能係嗰啲叫做Garden Rose， 即係庭園玫瑰咁樣。 系啊，咁如果系嘅话，学你话斋，佢又平，咁佢望上去又似玫瑰，喂，可唔可以鱼目混珠架同玫瑰？ 其实啊，真系呃到人嘅，因为好多男士咧，如果买翻咧，其实佢唔识咧，佢见到会以为呢个系玫瑰噶，有阵时会有少少 跟住就或者有啲系谂住我悭钱唔使买玫瑰啦，直头买呢只粉粉地色嘅吉紧咁样。 系啦，系啦，其实都可以讲悭钱，真系悭啲嘅。咁但系咧，有阵时亦都我识得好多朋友系真系特别中意佢嘅。但系佢嗰个花瓣咧，其实冇玫瑰咁厚啦，玫瑰比较厚啲啦，佢呢个比较薄啲啦，同埋咧佢个花嘅边缘咧，其实有少少锯齿啊，即系佢比较唔系一个，因为我哋玫瑰花瓣咪好圆嘅个边嘅，佢会有少少锯齿纹啦，咁同埋佢通常会巢巢地嘅感觉，咁俾出嚟咧，其实有阵时咧就有少少 vintage 复古 feel 嘅，咁我拣嗰只咧。通常咧玫瑰你会觉得好鲜艳、好精神啦，但有阵时咧呢吉紧咧就会比较即系比较感觉你好似旧少少啦，或者系有少少可以系唔好意思，我啲狗仔好开心，咁咧就会系即系 match 埋一齐咧，就会少少咧可以令到你个花咧唔会成日都太个鲜艳咁样嘅。咁今次咧我都买咗啲咧系朱古力色。 吓、啊，朱古力色哦，咁啊望起上嚟都 系朱古力色嘅， 系 啊，系啊， 咁啊， 另外吓，你讲，请讲。 嗱，咁我知道玫瑰咧，佢咪有成日有刺嘅，虽然佢好似玫瑰，我即刻想问咧，如果我哋买嘅时候咧，佢会唔会都有嗰啲刺咧喺嗰个茎嗰个位噶？ 嗱，呢个最大嘅分别咧就系确系滑嘟嘟嘅，绝对唔会闪湿。 咁其实送俾女朋友仲好啦，唔使惊吉亲女朋友只手。 系啦，其中一个原因点解大家会中用吉紧咧，就系因为佢系好滑啦，佢容易处理啦，送俾人又容易啲啦，咁你唔需要翻去除刺咯。咁但系咧，佢因为佢嗰个茎系比较软一啲嘅，咁所以大家做嘅时候咧就要小心啲啦，处理佢嘅时候，如果太大力咧，有机会咧系会断嘅，咁所以呢个系真系要呢、這个特别系要小心啲，冇、玫瑰嗰、那个茎咧系咁粗嘅。 系，咁佢通常咧，如果你佢虽然平啦，但系佢会唔会话插一两日，如果插花嘅话就好快就會。 No?去七至十日嘅有 七至十日嘅 系啦，嗱、那个重点啊，我一定要同大家讲啊，就系佢唔可以太多水啊，玫瑰就要多啲水，佢唔可以噶，因为佢个底下咧系特别容易咧系滑散散嘅，你每日要换水，每日都要剪脚，呢、這个系仲要污糟过玫瑰，有阵时可能你一日要换两次添噶，系啦，仲可以种噶，我嗰日系我两日前喺花墟见到系有一盆嘅盆栽， 我两日前找你的时候，你话我听你喺花墟，你就睇紧呢个吉紧啦。 系，我睇紧啦，因为我上边我想做一个插花俾大家睇嘛，咁、所以我就买咗啲吉紧，另外就睇下而家啲吉紧种植系点。咁啱见到咧，原来咧系有盆栽卖嘅，就好平。 系 啦，俾埋啲相大家。 系，咁啊可以即系自己种埋嗰个吉紧，系嘛？ 系啊，可以种啊。其实种咧同水有少少唔同啦。咁种咧就可以其实都几长时间嘅。佢一年都可以睇个花期都好长嘅。咁仍然都系啦，水系唔可以太多啦，同埋好啱香港种嘅，因为咧佢其实个温度咧系15至28啊，30度都可以系生存啦。咁另外太冻先至唔得嘅啫。咁香港点会好冻啊？ 系咯， 同埋好中意太阳啦。咁我呢排咁晒咧，就系又好啱啦。 系咁啊，啱晒啦。但玫瑰咧就系嗰啲叫做攣藤嗰类，咁可以攣喺嗰啲侧边嗰啲栏杆啊、大闸啊咁样。咁呢个系一盆盆咁样种嘅系嘛？ 一盆盆咁种，玫瑰唔可以攣嘅都都系点讲都系比较直一啲嘅。咁有啲攣藤嘅，咁呢个咧就系唔可以攣啊，因为咧佢个。其实佢个茎系比较软，其实佢你小唔小心一掂佢咧，佢就会 咬斷添嘅。咁、所以咧，其實佢根本係唔會彎曲嘅，佢一定係直咁樣生長嘅。 明白嗱，最後一條問題啦，呢、這個桔梗、洋桔梗有冇香味嘅咧？如果我種喺屋企，可唔可以喺呢個抗疫期間啊，為我哋嘅空間啊帶點香嘅味道咧？ 嗱，佢就唔係香味嘅，但我真係聞到一陣草青味。 啊、草青味啊！ 有人會覺得呢個係香嘅，係啦，即係香唔香係睇你點睇。嗱，佢一定唔會係一啲花香好勁嗰啲，佢冇嘅，佢冇嘅。但我係都聞到咧，係有草青味，即係有少少係大自然嘅味道係會有咯、哦，但係唔係花香味咯。 咁我哋換個角度咯，追尋大自然味道就可以諗下呢個洋桔梗啊，同埋咧佢都幾靚嘅嚇，又唔使拮親女朋友隻手啊嚇。好，今日差唔多啦，超級靚啊，好啊，咁大家一齊去留意下呢個洋桔梗啊。今日朝頭早唔該曬安安先，拜拜。 Okay, 拜拜。 唔知啲桔梗、洋桔梗会唔会好似童话世界嗰啲咁靓咧？我童话世界咧，有阵时靓起上嚟咧，就唔知会唔会好似我哋现实世界一样，有一个酷热天气警告而家生效咗咧？ 童话国假造，巩固堡垒为着爱慕，从未信俗世那一套，一结婚会等于繁务。合作整电灯，再整蛋糕，小小蜗居一起打扫。期待肚内那个婴儿要怎样抱，从伟大航道行到骨头路，时代再坏你也给鼓舞。教子女常常字母讲到同孩共老遇见美好，你我编织爱情童话一脸自豪，暴风雨内更满足你希望。明日到一千岁我们还拥抱，对方肥胖会更早，谁也讲消失爱情城堡，只有地牢或者世上有爱的乐土。长了白发互相剪去苦恼，我们如此一辈子小确幸的两老。话最荒谬，总有丑太难被接受，年月过便引发批斗，短处数到担心会遗留，善意的付出已经没收，疮疤一天天的深厚，承诺漂亮但那感情已经没有，埋怨六年后，投诉十年后，甜蜜慰问也听出诅咒。斗子女由谁善养，吵架然后内疚便要放手。你我撕开爱情童话，一对半途暴风雨内会变得极恐怖。还未爱多一岁已无缘拥抱，趁对方肥胖太过早，难破已消失爱情城堡，只有地牢或者最后已种出杂草。长了白发互相剪去苦恼，说就说得很美好，还记得编织爱情童话一脸自豪，在分界上那个心用心的雕塑，难道这些心血与年华消耗，只怪说婚姻太过早，遗憾最珍惜爱人从此分隔路途，或许以后靠记忆弥补，和你遇上不敢再拥抱，带着儿子相见好，相处但很客套，还爱护你可惜爱不到，格林童话的爱很深奥。 6:58嘅时候，搵嚟一首歌曲，佢系李克勤嘅《格林童话》。听听龙虎榜嘅推介作品精选先。嗱，转头晨光第一线分头广播之后，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去到早上10:0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高剧嚟讲，我哋香港人梗系有一首啦。 想着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美丽的全部意思，从海宿命，要超过生死。

觅只是寻觅最真。晨光第一丝， 早晨，小伯。 早晨，彭仔。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系啦，又进入另一个小时嘅晨光第一线啦吓。7:08嘅时间咧，就啊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先听得到啦。 系啊， 正话七点前都可能你听嘅系普通话台嘅话咧、 啊， 都可以立到听到晨光第一线。不过而家咧就唔系啦吓。咁啊，由依家去到早上嘅10:00，我哋都会陪住你嘅。咁啊，直播室呢一刻咧有我彭仔啦，亦都有小伯响说。 系啊。早晨啊，各位听众。 嗯，咁啊，今日咧好多啲朋友会唔会都即系摩拳擦掌咁样？想啊，好耐未试过喺街嗰度咧食饭，食晚饭、 啊。你知唔知道？真系我有啲朋友已经同我讲，哇，今日夜晚。不如食個早少少嘅晚飯，因為去到九點啊嘛，咁大家就諗住咧，不如6:00即刻去食晚飯。 哦，即係、哦、即係喺呢個之前就係6:00就即刻冇得喺度堂食嘅， 係啊， 就要係翻喺嗰個時間，即係最關鍵嘅時刻咧、啊、就食一個晚餐咁。 同埋大家都驚咧，即係越挨得夜少少咧，就越多人，咁、哦、啊到時咧搞到排隊又排唔到入去，因為佢哋仲有啲叫做規矩噶嘛，即係例如唔可以坐超過50% 嘅人啦。 跟住 系啦，个餐厅啦，同埋嗰个距离又系保持1.5米嘛。 喂，不过咁啊，即系正当都一定会有啊朋友咧系咁样谂嘅同时咧、啊，我就啱啱反其道而行啊。 你有咩打算啊？今晚 我就更加咧觉得咧唔敢啊，我今晚咧更加唔会咧出街食饭啊。因为怕多人有一种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呢、啊、即是这样无谓加重了那些、嗯、一就是食肆他们那个本身工作的负担、 啊、 当然我是给钱他们有钱赚 是开心的、 啊、 但是如果真的太过多人聚在一起又会不会好像不是很响应到这个政府的呼吁、 啊、如果今天夜晚大家想着叫外卖、啊、都要给点时间等因为肯定是多了人出去吃晚饭的那我厨房房是忙的嘛？ 哦，系， 系咪？厨房忙咗，咁啊叫外卖的朋友都可能要等耐少少。 不过其实呢一排咧，如果是响即系今日之前咧，6:00之后晚餐咧就冇得堂食呢样嘢咧。叫外卖方面咧，我的经验就系都多咗。你 order 嘅时候咧，佢会同你讲定咧就系、是、要耐啲噶咁样。 哦哦，系啊， 系啊。但其实咧、哦，到时佢又快到死喎。 系咩？ 即系呢头落咗 order 啦，喺屋企啦，谂住不过你预咗要耐啲㗎哦好啊好啊 咁我 即平时叫开㗎啦嘛跟住梗係去啱啱返屋企然之后先落个 order 跟住而家去咁、冲个靓凉先哇哇冲緊仲洗緊头就嚟啦喂点啊围都围唔切啦 我搵到个关键位喺边度 咁快又话迟啲 呀楼面就同你讲呢话会迟 啲 啦 耐啲㗎会。 係啦厨房咧就已经估到咧会多 order，、 哦、所以佢快手快脚， 佢做定咗好多嘅工序，哦、即系你一收到 order 咧，佢净系炒嗰 part 抌晒啲嘢落去炒，跟住即刻上碟。 即系准备嗰部分已经做起晒， 准备再 即系切好晒啲份量啊， 系啦， 嗯， 直头已经堆埋一碟啊，即系你要呢个送嘅，佢就一嘢倒落去就即刻炒，咁啊即刻起到俾你咯。 哦、如果系咁嘅原因都唔奇， 系都唔奇嘅。 咁所以就我自己本人嘅选择就唔会咧，趁热闹咧，今晚走去出街堂食咯。 吓，我宁 愿歇下先，或者系静观其变，睇下今晚系咩状况 先。我今晚嘅套路都系打算自己煮算， 系嘛？ 系啊。 其实同一道理咧，喂，睇唔睇翻场戏啊？ 系啊， 即系嗰啲咧一样啊。嗱，即系唔好意思啊，同阿我相信咧，我应该同阿 O 咧就啱啱系好似咧要泼佢冷水或者系要咧即系倒佢米噶嘛，佢二台院线嚟噶嘛， 系啊系啊， 咁应该咧对于戏院重开咧，佢系会举脚赞成啦， 系啊，分身赞成添啦， 但系咧我又系咁谂。虽然我咧睇下嗰啲嘅介绍好多啲唔同嘅平台啊或者报章嗰啲媒体咧报道翻话嚟紧咧一开翻戏院咧有啲咩戏码，确系好吸引啊！ 系我吸引到你添， 梗系吸引到我，喂，积埋咁多大片未上，系咪先？咁啊，但系睇一睇之后咧就啊，都系唔好冷静啲。 如果是咁，大家一又涌晒出去咁样。不如我真係留返隔一個禮拜之後，睇下咩情況先再考慮係咪買飛入場啦咁樣。 嗯，睇定啲先囉。 唔知有幾多朋友好似彭仔咁嘅心態呢。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电话旁边有边一位？早晨 ，Sammy 啊，早晨 ，Sammy。 喂 ，Hello， 大家好啊，早晨啊。 喂，你而家系长头发定短头发啦？咁耐冇见。 长头发啊？点解咁问嘅？ 冇啊，问候，其实是一种问候嚟嘅。 你咧，你几好啊？你长头发定短头发啊？ 托赖，托赖，我啲头发长咗啊！我未试过咁长啊，话你听。 你好耐冇剪啊？ 我好劲啊！我两个月冇剪头发啦。 哇！ 难得咧，难得我个发型师冇打电话嚟问我，你系咪？你仲健在吗？平时我是三个礼拜剪一次的。 他有听晨光的嘛。 我所以知道我仲在度未死。 我已经多了很多男仔朋友是自己剪的在屋企。 那些不理他了。交通方面怎样 啊好啊好啊，我先提提大家呢，在港岛啊，柴湾永平街就有道路工程啦，咁阵间九点钟开始啦。至到晏昼六点，咁啊，所有车辆咧都不能够由永平街左转入去柴湾道嘅。咁另外咧，半山嘅波路道咧都仲系有道路工程啦，近住宝德台嗰段咧一段都仲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啊，讲翻九龙咧，秀茂坪道咧都系有一单道路工程嘅，去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慢线就封闭啊，大家经过记得小心啊。 系，咁啊呢啲 咁啊隧道方面暂时都 OK。 咁啊，依家七点搭三个字到啫，咁啊，慢慢可能会繁忙起嚟嘅啦。咁啊，大家咧就要把握你嘅时间啦，吓，即系唔好话太过迟起身，迟出门。虽然今日星期五咧个心情可能会轻松少少吓，阿 Sammy， 咁喂，唔该晒你先啦，稍后先再揾 你， 睇下你啲头发长成点啦。 身体健康啊， 身体健康，拜拜。 另外换个电话咧，就俾阿 O 啊，系啊。 早晨，彭爷，早晨，小华， 早晨啊， 早晨，早晨，喂，彭爷，你问翻嗰条问题啊，你长头发定短头发？ 你长头，你都差唔多，你有头发冇头发系嘛？ 我唔系长头发定短头发，喂，冇头发啦。 哎呀，真系好啊，你越嚟越 EQ 爆棚啊， 系啊， 系啊。呢、这个咩啊？搞笑星期五啊嘛，咁啊，大 家真系 搞笑啲嘅感觉俾大家啦。好啦，咁啊，今日天气都几好、啊，咁啊冇早嗰两日咁翳焗啦。今日咧有啲微风嘅，望上天空嗰度咧，太阳已经有啦，咁啊，白云都有嘅，咁、但系咧就都有少少咁多烟霞，咁但系又未至于早一两日嗰啲，哇，嗰、那个烟霞会罩住。整香港咁样咯，就比较难搞啲。 阿、欧，你觉唔觉咧？依家就算咧，呢、這个钟数吓有太阳出咗嚟咧，嗰、那个热力或者嗰个太阳嘅温度咧，都冇之前咧咁炽热嘅。即系你觉得之前咧系辣噶嘛？即系而家真系入秋，真系入秋啊！佢又唔同咗，佢温柔咗啊！ 系啊，同埋依家就愿意喺户外嘅地方讲都几分钟咯，因为哇，之前真系。已经七八点的时间晒到不能够咁样，几乎要找个阿姐头遮阴咁样。不过不知道是不是今天天气相对好翻少少啦，大家心情都好啲，亦都嗰个限令就有少少放宽啦。咁见到咧喺广播道嗰度咧，都好多跑手咧、已经啊冇戴口罩咁样去跑步咯。咁真系几多喎、啊？系啊，咁样咯。 都要注意啊， 系啦。 郊野公园就我仲记得系郊野公园可以唔戴口罩咁样。 系啊，咁呢条街系咪咁样？打个问 号， 系啦， 即系如果可以就啊，随时要戴翻个口罩啦吓。好，咁唔该晒阿 O 先吓。详尽嘅天气预测咧，交俾小白。 好啊，详尽嘅天气预测方面啊，正如阿 O 所讲，出边嘅天气好好啊，系咪？大致天晴啊，初时局部地区啊有骤雨嘅。咁啊，日间都系酷热噶啦，市区最高嘅气温系33度，哇，新界再高多两三度。 咁你自己加下三十三加二加三啊。吹微风，展望啊未来几日天晴以及风势微弱啊吓，咁啊亦都系微弱嘅风啊，真系吹起上嚟都 好过冇风啊， 好过冇嘅，好过冇啦吓。天气持续酷热啊，最高嘅气温34度，咁啊下周初都有几阵嘅骤雨噶。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啦。 系今朝6:00几已经有咯， 六点九 个 6:09到啦，系啊。 好咁啊，喺呢个时候咧，不论天晴天阴定系点咧。我哋嘅晨光大学咧都系要上学嘅， 系今日上呢一个环保堂啊！我哋好啊，听先。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咧，又系时候讲下啲同环保相关嘅议题啦。今朝早咧就请嚟绿色和平嘅阿纯啦，早晨阿纯。 Hello， 早晨啊！ 嗱，呢排咧，自从禁堂食之后咧，咁啊好多外卖嘅情况就出现咗啦。咁但系外卖咧，我谂最直接大家联想到同环保有关嘅问题咧，就系胶餐盒啊，或者系其他啲餐具啦吓。原来听翻嚟咧，都有好多嘅食肆咧系主动想希望达至呢个环保嘅要求咧，就系走数。其实个情况系点样嘅咧？ 是啊，因为其实我哋呢就无论是小店定是大集团都是有好多有心的餐厅继续推动走数的。咁佢哋为咗避免即係呢个疫情之后呢又有另一个嘅环境灾难啦。咁我哋之前就绿色和平就举行咗一个抗疫点走数你问我答嘅网上分享会。咁又邀请咗一个飲食集团嘅 CEO 就係黄杰龙先生 Simon 啦，同埋一个西餐小店嘅店主易方，就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防疫底下走數嘅堅持同埋成效，咁就一起抗衡交災大流行嘅。咁可以睇返啲數字先啦。咁早前有另一个環團就係綠領行動，根據佢哋嘅推算呢，香港人喺疫情期間每個禮拜就係用咗1億件塑膠餐具咁多嘅，令到唔少有心有力嘅源頭減廢嘅社區街坊就簡直係晴天霹靂咁樣啦。咁啊，二方咧喺牛頭角嘅小店，佢就一直都歡迎走數嘅。咁佢就覺得哇，呢、這個交災數字都非常之驚人，所以咧佢就自3月中開始咧就大力推動自備容器嘅優惠，同埋有一個租用餐盒嘅計劃嘅。咁經過啲街坊嘅口耳相傳之後啦，佢喺第三波疫情最高峰嘅時間咧，就反而越嚟越多人支持佢呢啲手數計劃。咁可以講多少少佢嘅優惠啦，佢嘅優惠就係自備盒咧就減3蚊，仲有其他措施咧就包括一個餐盒外借嘅。咁意思就係啲顧客淨係俾低50蚊嘅按金，咁佢就可以借走嗰個餐盒㗎啦。咁佢還返嘅時候就俾返50蚊佢啦。而且除咗呢個餐盒外借之外，佢平時都會有一啲資源運用嘅小計劃。咁譬如佢自家製嘅一啲沙爹醬同埋咖喱醬，佢會一啱啱出售嘅。咁個樽呢都係嚟自於一啲街坊唔要，或者佢主動收集一啲冇用嘅玻璃樽，咁就去洗乾淨之後呢就再賣返出去。咁就變咗就唔需要額外嘅容器咁樣啦。咁係啦，呢個就係小店嘅做法啦。咁我哋都會知道同大集團嘅經營模式好唔同嘅。咁但係呢Simon 嘅飲食集團旗下嘅食肆呢，其實亦都有佢一啲嘅環保措施。咁譬如係佢去年5月起啦就推出走飲罐計劃嘅。咁去到今日呢其實都已經節省咗成40萬支咁多噶啦，佢咧个做法咧就系就唔系一开始都顺利嘅，佢都系有少少调整。咁因为佢一开始咧，如果要用饮管嘅话咧，就要俾多1蚊。咁但系就俾人闹到晕啦，啊饮管我不嬲都有噶嘛，而家反而要我俾钱。咁佢就调翻转个做法，咁就系、是、哦，如果你唔要饮管咧，就減10蚊俾你。 哇，差咁多， 系啊，有10蚊啊，系啦、啊。咁你就会可能哦，咁你蚀晒本。咁但系佢啊，与此同时咧，其实就多咗人会嗌嘢饮，咁所以条数咧就未必系有赚咗，咁但系一定系一个收支平衡嘅做法，而且系又减到饮管啦，咁佢啲嘢又买多咗，咁佢系啦，咁就除此之外啦，佢就喺第三波疫情来袭嘅时候， 即系最近啦， 额外系啊，再额外咧就推出咗一个外卖自取体验，咁佢咧就系、是、用堂食嘅器皿，就系、是、端出嚟咁样啦，咁就交俾个客人咧，就喺佢嗰个碟度啊，一个碗啊，咁就自己摆落去自己个餐盒度，咁、就甚至咧系可以享用呢个低至6折嘅优惠去吸引大家去自携餐盒。 咁睇翻成效咧，就由推出以嚟啦，就總共有成差唔多500个人咧係參加呢個外賣自取體驗嘅。咁每日平均咧都有成20几个客咁樣做咯。咁所以可以算一算手指慳到嘅餐盒都真係唔少啊。 其實咧聽咁講咧，佢嘅啲措施咧，考慮嗰個嘅成效同埋嗰個利潤方面啦，其實佢喺利潤方面嘅節減咧，即係喺自己嘅收益方面咧，都幾多喎。 是啊，这个都是他们有提出的其中一个点啦，就是哦，你讲环保那么就是是不是一定会成本增加呢，那就一定的。但是呢他们又觉得都会有些计仔，那就可以令到那个收支是平衡返，因为无论是大集团啦定是小店，他们都认为你讲环保但是都要个生意可持续先的，如果不是生意都做不到，那怎样讲环保呢？咁所以佢就話對於成本增加呢，咁 Simon 都有講過嘅，佢就話即係經營連鎖店就係會多啲掣肘同埋程序啦，即係一啲定死咗嘅程序嘅，咁但係修訂咗一個政策呢，就可以有力去造成一個廣泛嘅影響嘅。佢就認為即係有咁樣嘅做法之後呢，唔單止係會多咗人知道呢件事，咁就係會多咗人幫襯啦，咁形象亦都係會有影響嘅。咁同埋佢其實自己都測過條數，咁或者係賺少啲啫，咁但係都仍然係營運到。咁所以其實佢覺得都一定有個方法，同埋只要你諗清楚啲細節咧，環保又其實唔係真係咁難嘅。咁呢個就係大集團嘅即係要測好盤數先做啦。咁但係小店嚟講咧，佢又會覺得即係小店就會有多啲嘅空間去試一啲新嘅嘢。 都 係。咁譬如係一啲飲管啊，咁佢如果除咗唔用之外，佢又會提供不鏽鋼飲管啊。不鏽鋼唔好嘅話，佢又會試下其他玻璃啊，又或者係一啲竹做噶等等。咁就變咗咧，小店就自己會易啲試完之後有一個啱嘅模式咧，咁就越嚟越多人用。咁大集團又可以將呢個再規模再化大佢，咁就變咗其實佢哋都會覺得總係會有計，係可以可持續嘅，爭在你做唔做啫咁樣咯。 感覺上咧，而家好似要推動呢一個環保咧，就係要靠呢啲小店又或者係啲商人咧去做呢個同金錢掛鈎嘅一啲措施啊，即係譬如減價啦，俾個折頭你啊咁咧，先至引起到消費者嘅關注同埋響應咯。其實仲有冇其他方法可以呼籲到大家都可以多啲減數咧？ 係啊，其實我哋都會覺得咧呢樣嘢係。當然咧，就係嗰個自律啊，或者做得好就更加好啦。咁呢個就係個人嘅環保意識。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就係其實餐廳嘅或者作為企業嗰種社會責任都好重要，因為就好多時就我想走數啫，但係其實又唔係個個得或者個個都俾嘅，咁甚至有啲人係自攜餐盒去到餐廳度，就係餐廳唔肯俾佢，又話衞生問題啊乜乜乜，咁所以我哋都認為其喺企業嗰個責任。他们有资源啦，他们亦都是即是掌管了那个制度是怎样运行。咁所以其实他们去带头去改变是非常之重要的，就是整个社会的气氛和那个习惯都可以推动得更加快和更加大幅度咁样向前行咯。 同埋我諗呢各行各业呢，特别是一啲企业呢，真係除咗自己做好之外啦，可能都要同佢哋嗰啲同行呢要齐心一啲呀。因为如果唔係喂我呢间餐厅呢就冇飲管啫，但原来隔离嗰间有提供嘅，咁有啲小朋友可能都会諗縮數呢，就係咁我喺隔离嘅时候呢就储定多一支飲管囉，咁变相呢其实都係一条數喎。 是啊，所以都两位就好好啦，都同我哋啊分享咗好多佢哋一啲环保嘅措施，咁即係餐厅或者係大集团，咁就固然係可以影响同行啦。咁我哋其实都系同一个理念，都唔好以为自己一个小市民冇乜嘢好做。咁其实Simon 都分享咗你一个故事嘅，就係佢话佢喺个太太同埋个女嘅影响之下呢，就已经两三年都未买过胶樽嘅飲品㗎啦。咁佢有一次开会喎，咁就好多人直间呢就个个都用樽装水。咁佢最初都话好唔好叫佢哋唔好用呢，咁最后都系鼓起勇气用一个好鼓励性嘅即係唔係質問嘅一個鼓勵性嘅提問，話其實會唔會大家都考慮轉用即係自己帶水樽呢？講完之後呢又個個都認同，咁開嗰個會之後呢就好多人都自己帶水樽，咁佢變咗呢樣嘢呢，其實就大家唔好怕啦，就鼓起勇氣發聲或者行動，就有機會一呼百應。咁如果700万人 自己都問翻自己可以做啲乜嘅話咧，咁就已經係一個相當環保嘅社會，就唔需要話等企業或者等政府去做咁樣咯。 嗯，其實都係㗎，即係口碑呢樣嘢好緊要嚇，無論係企業形象，即係話，我話俾你知呢一度咧，呢一間公司或者呢間餐廳咧就好環保嘅，而推介其他人一齊去試，定還是係個人習慣，即係我好鼓勵自己去環保之餘咧，亦都鼓勵埋身邊嘅同事同埋朋友一齊去做，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效果嚟㗎嚇。 是啊，没错，就是一个环保消费圈这样就最好了。 是啦，咁希望藉住今朝早呢听住晨光第一线晨光大学啦这个环保的专题呢都可以令到大家更加环保多一点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来自绿色和平的阿顺，我们下次再见过。 好啊，唔该晒。 晨光大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呢位九十后嘅音乐人咧，原本嗌自己嘅名叫做木子先生嘅，但系成日俾人介绍嘅时候，先生前先生后咧，好似有啲见外，所以简单地嗌自己做木子。感性加知性的小清新，这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十位，木子 Little Forest 有这首 I'm Just a Man。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嗯，你好啊。 你好啊， 白 子。小鹏子系嘛，即系 咁，我哋应该系公公嚟噶啦。 咁晨早流流讲呢啲， 唔系我联想到啲古装片啫。 哦，好好好。 好啦，七点半啦，就快吓听新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今日起食肆恢复晚市堂食至到晚上九点，但系任何时间入座率不得超过一半，最多只能够两人同坐一台，每张餐台之间最少有 1.5 米距离，或者以隔板分隔。酒吧要继续停业。部分处所亦都可以有限度重开，包括戏院、美容院、身体接触较少的户外运动场。至于游戏机中心、浴室、健身中心、卡拉 OK、按摩院、泳池等要继续关闭。另外，限聚令维持两人，但是放宽口罩令。市民在郊野公园范围或者以及是在户外做运动的时候，可以不戴口罩。有关规例午夜起生效，为期七日，至到下个月三号。教育局就电子学习模式向学校发出参考原则，表示在家学习不限于电子学习。如果未能够全面复课，混合模式的电子学习可以是推动在家学习必须的方案。指引建議學校不應該硬性規定各科要依照平日時間表進行實時網上授課，無需一刀切，採取單一教學模式，可以衡量科目、級別、課題等的性質，例如小一二不宜上實時網課，可以安排廣泛閱讀、專題研習和小工藝等，為低年級的學生打穩學習根基，再逐步運用混合模式，例如每個星期一至兩次，按年級增加電子學習。指引又提到，對升上小一的學生來講，最重要的是關顧他們在適應、心理和情感的需要， 建立正確的學習習慣，保持學習興趣。美国 CNBC 报道，短片分享程式 TikTok 可能在48小时内和微软达成出售协议，交易可能定在200亿至300亿美元之间。另外，零售商沃尔玛证实正是联合微软收购 TikTok 美国业务。沃尔玛说， TikTok 融合电子商贸服务和广告，可以令到沃尔玛拓展第三方平台和广告业务。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和风势微弱，天气持续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会达到34度，下个星期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现时各区隧道啦，暂时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他路面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封路方面啦，喺港岛西营盘梅芳街有工程，咁现时所有车辆咧系不能够由德富道西左转入去梅芳街嘅。咁重复一次咧，就系由于西营盘梅芳街有工程啦，咁现时所有车辆咧系不能够由德富道西左转入去梅芳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系玩玩星期天嘅侯家明。惊慌和黄乱猛抢之后，是时候重拾心情，加强防疫意识，为你保护到屋企人和自己感到骄傲。香港人继续努力啊，祝你身体健康。 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只是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今朝 sport 到你。 好啦，翻到嚟朝早嘅时间7:37啊，晨光第一线嘅今朝 spot 到你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老、小白，电话都有阿奥，早晨。 系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啦、 啊 啊。今日咧星期五啊，讲啲轻松啲嘅嘢先啦。咁啊，就系、是、呢个热刺嘅教练咧，摩连奴啊，正进行呢个季前嘅准备。咁啊，除咗咧带球队咧踢热身赛之外咧，佢啊更加咧学。韩文喎、 啊，诶、欸，有啲玄机喎、 啊。系啊，咁 佢问啊，边个学韩文啊？孙兴文啊？ 系啊，唔系佢首先揾咗个韩文嘅教练咧，谂住咧学好啲韩文咧，同孙兴文沟通咁、啊、样。 沙冷气咪得咯。 哦，咁多几句嘅，咁你战术嘅运动，譬如话，喂，你可以点样好好 mark 好对手啊，或者个波点样样斩啊，咁样咯、啊。咁可能用韩文沟通咧，就会令到孙兴文咧就会有归属感啦。 或者场边咧、以后大声嗌佢名嘅时候，唔好嗌佢名啦，嗌佢恶巴咪得咯。 系叫 可能跑得快啲、啊，孙兴文 系啦，可能真系咁吓，叫唔好叫佢孙咁样啦，即系恶 巴 系叫佢恶巴，可能跑得快啲啊吓。咁咧其实呢个葡萄牙籍嘅教练咧，摩连奴咧精通六种语言嘅，咁啊包括咧葡萄牙文啦、西班牙文啦、英文啦、法文啦、意大利文啦，仲有加泰罗尼亚语咁、哦、样，哇！其实佢都几有语言天分、哦，你唔好以为 加泰罗尼亚语咧，其实摆到明佢系为咗去教巴塞学嘅系咪？以前 系啊，可能有要有少少分别咯，即系西班牙话同埋加泰隆尼亚话可能有少少音调上嘅分别啦。嗱、嗯， 咁你西班牙文同葡萄牙文都系差唔多嘅啫。 系啦、啊，咁样所以就但系知道摩连奴教波啊都好有心得嘅，咁啊攞过好多次冠军啦，帮助球队。咁但系估唔到咧啊，佢语言天分都几强劲嘅。咁啊，摩连奴咧就对学习语言咧十分重视。佢系咁样讲嘅，语言咧系对当地文化嘅尊重，加上咧可以令到佢自己咧进一步了解球员入边啊或者球队入边咧唔同嘅文化咁样。咁又真系有阵时咧唔好讲其他语言啦，有阵时广东话即系。我同小白溝通，小白同彭仔溝通，彭仔再同朱海婷溝通，你以我傳我啊，或者啊嗰、那個指令可能啊俾叫做副教頭去講，講完之後可能個對個球員嘅直接領受又冇咁大咁樣，所以咧摩連奴就決定自己學呢個韓文，跟住咧就直接。啊，咁样同孙兴敏讲嘢，咁样就一定冇战术上嘅误差。 咦，咁似乎出年孙兴敏系重中之重、哦。 系啊，同埋唉，孙兴敏依家系成个亚洲最 top 嘅球员嚟噶、 啊， 即系成个亚洲唔止系因为佢系亚洲人踢英超踢得最 top 啊，系成个亚洲咧，以至好多球评家咧都讲咧，成个亚洲入边咧踢得最好嗰个就系孙兴敏咯，即系超过日本，超过中国啦，超过其他地方咁样，所以就好值得注目啊。咁啊，孫興敏咧現時已經操翻 fit 曬噶啦，咁啊上個星期六咧，原來已經有一啲英超嘅熱身賽啦，咁啊鬥呢個葉少域治已經咧射入咗兩球噶啦，協助咧熱刺3-0贏波，咁啊今晚咧佢哋就會揾另一隊嘅球隊咧去拍跳啊，即係都係打呢啲熱身賽咧，就係呢個雷丁喎、哦、咁樣，咁啊唔知點解熱刺啊中意揾啲低組別啊低級別啲嘅球隊去做熱身賽啊， 贏咗有成功感咯， 我估咧除咗贏咗有成功感咧，就係摩連奴可能都會喺呢啲低組別球隊咧試下揀出，咁啊試下睇下有冇啲球員可以同譬如雷丁啊，以至葉少域治啊，可以外借翻嚟，咁啊成為咧熱刺嘅板凳啊，或者咧熱刺嘅其他嘅叫做成員之一咯。嗱，講開啲挖角咧，其實咧咁你都英超咧都風起雲湧啦，咁睇到愛華頓嗰度咧都有機會挖角喎、啊。今季咧喺皇家馬里咧就唔受重用嘅中場啊嚇，詹士洛迪古斯咧。據報咧，將會喺今個夏天咧離開呢支西甲嘅球隊啊嚇，過英超揾食，加盟呢個愛華頓。咁愛華頓亦都係嗰陣時 AC 米蘭嘅名帥啦，安察洛提啦。咁啊，依家去大波啦。咁啊即係報紙媒體中意用肥安去形容佢嘅。咁啊，阿肥安就睇中咗咧詹士洛迪古斯。咁如果咧真係成真嘅話咧，應該係球迷嘅福氣嚟，因為詹士洛迪古斯咧好多 fans 喎。其實 係啊，其實如果詹士洛迪古斯去咗愛華頓，我覺得真係詹士洛迪古斯嘅幫愛華頓， 係係一定係咁啦。咁當然薪金方面亦都即係應該係吸引嘅。如果唔係，詹士洛迪古斯都唔走啦。不過喺有陣時皇馬都係㗎，你夾唔到個教頭咧。 你就即刻冇得上場啦，就算嗰個球員幾好波呢都冇乜用咁樣囉。咁所以即係睇下呢件事係咪成真啦。咁成真嘅話呢，嘩，下年睇英超呢就好多嘢睇啦。咁當然啦，即係詹士洛迪古斯呢一宗買賣呢都唔係重中之重，最緊要係美斯過唔過曼城，係啦。咁美斯如果過曼城呢，嘩，簡直成個英超呢的確是超級好睇啊！ 係啊，而家傳緊，有嗰一個傳言就話嗱，美斯咧就會過曼城啦，其後咧就美斯會叫尼馬去過埋曼城。 哇！咁 即 係 想喺曼城嗰個位置咧，咁啊英超嗰度首先就贏曬啦，佢哋兩兄弟想贏曬，然後咧就等阿哥迪奧拿就揮軍，咁啊爭佔埋呢一個嘅歐聯，因為佢哋兩個今年都係同樣遇到同一個嘅問題。都是输俾拜仁， 系啊，气难下， 系啊，一个惨败，一个输一粒，哎，两个真系、 真系麻烦啦。咁啊，睇下呢个转会市场系咪有机会风起云涌啦。咁啊，大家密切留意住啦。中意睇英超意志，中意睇球星嘅你咧，可以睇实啦。咁样嗱，头先咧都系嗰啲相对轻松啦，或者开心啲嘅事件嘅。咁啊，镜头一转咧，就转去讲啲比较唔太开心嘅事情啦。咁啊，美国咧威斯康辛州咧，咁啊发生咗呢个黑人嘅。被警员枪击的事件，再次激起了黑人的族群和反种族歧视的组织的愤怒。昨天原定三场的 NBA 的季后赛出战头场的公鹿队是麦尔沃基公鹿就先后罢赛，联盟就宣布火箭队雷霆和湖人队对这个拓荒者亦都要延期，需要重新安排赛程这样。据悉两支落成即 LA 的球队包括湖人啦，同埋咧 Keepers 啦，即系快艇啦，经过内部嘅呢个投票之后咧，倾向啊本季咧直情罢赛，系直情成个 pay off 唔打，即系依家打到一半直情话哦唔打啦，咁嚟紧十月尾十一月头先再开个波啦，咁大家到时先当冇咗件事啦。喂，呢个系最强烈最强烈嘅一个控诉嚟嘅，咁之前咧都冇乜点表态嘅湖人球星啦，立邦詹士啊，即系大帝咧，都喺 Twitter 嗰度闹爆，咁佢係有寫粗口字眼嘅嚇，咁啊，即係證明佢係幾咁嬲啊嚇，咁啊，因為即係正常就唔會將呢啲字都打上去社交平台嘅，咁啊，即係正常人都係咁啦，何況一位即係叫做萬世注目嘅一位球星，咁佢咁樣講啊嚇，咁啊，我哋要求改變啊，已經受夠咗啦，咁啊，佢亦都話咧，今次咧唔係推遲比賽啊，係抵制比賽啊咁樣，咁啊，立方詹士都開口咁樣去講啦，咁啊，所以。其實好多嘅求職員咧都有企喺呢一邊咧，即係反對種族歧視呢一邊啦。咁真係嘅，即係歧視不存在，世界更可愛啦。呢個 slogan 咧由細聽到大啊。咁啊唔止 NBA 係咁啊，其實咧連呢個美式足球聯盟啊，即係 NFL 啦，同埋咧美職棒球大聯盟即係 MLB 啦。琴日嗰三場比賽咧都延期啊，咁啊連咧足球賽事啊，即係美職聯咧嗰啲賽事咧都會宣布延期啊，咁、那個延期咧係暫時都冇一個定案同埋冇一個確實嘅日期嘅，咁有機會咧係無限期咁樣延期咯，直到下個賽季開始咯。咁啊呢一件事估唔到再度發酵啦，係咪？ 係啊，發酵到咧而家甚至乎連埋美國總統特朗普咧，佢都揚言去到話點解體壇嘅人咧而家變曬質啊，即係喺度話佢哋。一班叫做運動嘅愛好者啦，而家變曬好似一個政治組織咁樣，咁啊變咗即係總統同體育界都開始有啲互罵嘅感覺喎。 係，咁究竟係政治事件定民生事件，定還是係一個基本人權嘅事件咧？咁樣呢、這個三維嘅討論咧，即係三個維度嘅討論咧，我自己覺得就。有機會沒完沒了嘅，咁但係即係冇得睇波，絕對係頭先講無論棒球啊、足球啊、美式足球以至籃球迷嘅一啲啊，即係有啲缺陷咯。咁但係冇辦法啦，事件就繼續係咁啦。咁如果你想update 新一輪嘅資訊，咁你梗係要聽實晨光大線嘅今朝 spot 到你啦。 係啊，咁啊樣嘢都延期啦，甚至乎連埋香港嗰個揸馬都延期喎，即 係 個馬拉松比賽係啦。咁 啊 原本係一月嘅，不過咧就而家就暫時啦，就爭取三月嘅時候咧，就希望咧可以復賽。咁啊成唔成事咧？咁啊唔知啦。咁啊總之中意跑步、中意比賽嘅朋友咧，繼續努力練習啦。So watch me bring the fire, set the night light. Shoes on, get up in the morning, cup of milk, let's rock and roll. Kink out, kick the drum, rolling on like a rolling stone. Sing song when I'm walking home, jump up to the top of LeBron. Ding dong, call me on my phone. 咧，即系听起上嚟嘅节奏，都觉得咧朝头早好容易跟住佢嘅 beat 啊，去到咧一齐喐下个身体啊。好似天气警告底下都喐一喐啦，不过唔好喐咁多啊，流汗啊吓。佢哋 BTS Dynamite 一路听嘅时候，一路好容易跟住佢唱哒哒哒哒哒哒 Dynamite。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系啦，咁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啊，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嘅吓，今日市区最高气温会到33度，新界再高多2-3度，即系要特别提一提大家咧，哇，留意住呢啲天气，要饮多两啖水，唔系真系热亲啊！ 啊，真系一个好男人啊，经常咁关心别人、啊， 我爱我嘅听众啊， 你更爱你嘅太太啦，小白嗬、啊， 咁啊梗系啦， 点解要咁样咁强调咧？因为咧。跟住落嚟咧，彭姐揾到一單咧，就係、是、國際上邊嘅一啲趣聞啦。當中呢一單嘅趣聞咧，即係講完之後咧，大家咧都會有一個憧憬同盼望，呢個婚姻咧可以好似佢哋咁咧， 好美滿。 同天长地久都相差不远啊，仲要系开心嗰种嘛。如果天长地久，但系你两个成日闹交啊。口黑面黑啊，咁啊真系 咁啊惨啦， 咁啊宁愿唔好咁长啦，系咪？ 宁愿暂时拥有啦，到 好啦。嗱呢件事咧就发生喺厄瓜多尔嘅， 系 咁咧就原来啱啱咧喺前日啊，呢、這个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咧就确认咗一个嘅纪录，就系、是、关一对嘅夫妇事嘅。呢、一对嘅夫妇咧，佢哋咧系成为咗咧喺世界上结婚最长久嘅夫妻。 咦？ 佢哋咧？嘅年份啊吓，两人结婚嘅呢、這个有几长久啊咁，系79年，系啦79年，咁咧个丈夫依家咧就已经110岁噶啦， 哇， 咁都要咯，喂79年你当佢100岁就得， 我有谂过， 得嗰几多岁21岁， 所以我初头有谂过咧，佢哋系唔系嗰一只咧就系爸爸，即系佢哋嘅爸爸妈妈。都 指腹为婚嗰只， 指腹为婚嗰只， 又喺个胎度已经开始计， 胎度已经开始计， 咁啊唔系，咁咧先生就110岁啦，咁啊太太咧就104岁，哇，两个加埋200几岁啊，系、哦，好啦，咁佢哋本身咁长寿都可能已经系纪录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咧佢哋嘅纪录咧就不在于佢哋嗰个嘅个。人究竟是而家年长到几多岁，而是他哋结婚呢是结了79年，成为了世界上是结婚最长久的一对夫妻。 他们是哪个国籍的人话 他们厄瓜多尔。 厄瓜多尔。 是在厄瓜多尔的。咁呢一对的。 咁长命呢 咁人哋唔会问呢样啦，人哋只会问啊，你哋点样维持你嘅婚姻嘅咧？ 我都好关心佢哋食啲咩可以咁长命噶嘛？ 可能食得佢哋咁和睦同埋恩爱系咪？ 系冇错啦， 喺呢方面系冇问到噶 吓。 咁、但系咧，当然就会问佢哋嘅婚姻之道啦。咁都系其实咧呢啲大爱嘅嘢离开离都唔会系讲话啲咩噶啦啊，离不开系讲啲爱啦。体谅啦， 忍让， 尊重， 尊重， 系啦，忍耐咧，或者忍让咧，通常咧，唔知讲嘅时候咧，硬系想加多两钱肉紧，忍你，即系当中系隐含咗一啲嘅怒气喺度嘅。 啊，忍呢个字咧，都个发音有啲玄机喎，忍， 好猛震咁样啊，咁所以就唔系摆喺呢一个重点当中， 系 爱咧， 爱， 你好少讲爱啊咁样噶，你发唔到音噶嘛，系啦。你一定是很宽容地去讲个爱词 ，love 系啊，你试下体谅，是用很猛整的情绪去讲啊， 体谅啊， 咁其实听不到你讲咩，系咪？ 系 系啦，但系个忍字真系得 嘅，忍啊， 所以 忍物都是咁样嘅，咁样嘅通噶， 所以是体谅、尊重咧，尊重， 如果很猛咁样 啊，尊重咧就有少少灰色地带啦，因为尊重你，我尊重你，即系咁样都得噶嘛，即系你可以好唔忿气咁讲都得啊嘛，系嘛，咁所以都系爱同体谅系好紧要 嘅， 系啦，咁同埋咧，都会问啊，咁你哋当年系点样相识嘅咧？你谂下啦，佢哋咧，结婚就79年， 但係佢哋拍拖計埋嘅話，就唔止七十九年嘅咯噃。 係，其實佢哋應該係十幾歲嘅時候。 嗱，佢哋咧 小學同學， 佢哋係八十六年前相識嘅。 八十六年前， 1934年， 哇， 約莫都係呢個時間啦。 係啦， 係。咁啊，當其時咧，佢哋就係喺一個嘅聚會當中咧相識啦。咁經朋友介紹啦。咁啊，兩個人當其時咧都係做緊教師嘅。即係兩位都係教學嘅人員啦，咁啊，所以大家咧一個就文質彬彬啦，一個咧就寬容美麗啦，咁樣即係好鬆容咁樣。 於是乎就一拍即合啦。 係啦，兩個一談起戀愛上嚟咧，就無法自拔，共度愛河，共墮愛河啦嚇。咁佢哋拍拖拍咗幾耐咧？都七年嘅喎。 哇！ 跟住先結婚嘅，喂！但係原來咧一段咧咁長久嘅婚姻咧，咁成為咗一個世界紀錄啦，大家咁談論啦。原來當初佢哋結婚嘅時候咧，佢哋嘅家長係唔同意嘅。 我覺得佢哋唔得係嘛？ 唔知咩唔得啦嚇。 有冇講到咩原因？ 冇解釋點解唔同意喎？ 哦， 係嫌佢窮啊，定係時辰八字唔夾啊，定咩咧？冇講。但係就話開始嘅時候咧。屋企人係唔同意嘅，咁所以咧，當年咧，呢兩位嘅呢對夫妻啦嚇，佢哋咧嗰個婚禮咧就冇話好鋪張嘅，即係喺一個小型嘅教堂嗰度咧就舉行咗一個好小型嘅婚禮咁樣，都冇自己嘅父母喺度嘅， 哎呀， 但係有自己嘅喺教會入邊嘅係咪叫？ 教友 系父母教父教母啊，咁就嚟到系啦，同埋啲好朋友出席嘅啫。好啦，有一样嘢咧，就要同大家数一数啦。 系， 究竟佢哋而家个年纪咁大啦，佢有几多儿孙咧？佢记得晒几多咧？听下先啊，数下先。嗱，喺呢两位嘅即系年长嘅夫妻啊，呢一对夫妻之下咧，佢哋有五个仔女。有十一个孙，十一个孙之下咧有廿一个曾孙， 哇！ 曾孙之下咧仲有九个细路， 系。 原来曾孙之后咧系叫做，我真系长知识，玄孙， 玄孙啊， 玄学个玄啊， 玄孙啊，玄 学个玄啊，系啊。 曾孙之后就玄孙， 哇！真系博大高深，系啊， 有长知识啦，我哋 系啊，哇！加加埋埋。 都幾廿人喎嗰度， 厄瓜多爾唔知道有冇限聚令咧？呢嚇咁 冇嘅， 係啦。咁佢哋咧都有雖然而家年紀咁大啫，但係佢哋都有一個愛情嘅生活嘅。 嗯， 係點樣呢？係一齊會拍拖去戲院睇戲，仲會咧一齊咧就喺花園嗰度咧種下花、養下草咁樣。真係佢哋非常之能夠體會到嗰樣咩啊？愛同體諒。 是陌生的恨人，来回陌生变情人，印下你的指纹，重叠往日那位在茶近。何时幸福再来临？为何未见地毯的脚印？你像擦不走微尘，离开比初见逼真。送走了有几多？望穿出背影，不能不闪过。最后留住我，也得我，密码改太多。很想请教你们有几多个，比我记得清楚。接送太多种变心锁，常令我想觉得可能还有不足之结果，迟迟在换锁。当我望向这一扇门，为何幻想等？什么？怀疑幸福再来临，谁重叠我自己的脚印？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道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Hello， 我朱海婷咧，每朝如果听到呢一只歌咧，都会即刻好想起身一齐跳舞，因为会令我想象到蓝天白云，成班人喺度开 party 跳舞嘅，就系、是、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是啦，这个时候呢直播室就有阿欧同我彭仔响鼠，但电话旁边呢梗係有啊，头先哇喺介绍呢隻好歌俾我哋听嘅朱海婷啊。 早晨 ,Heidi! 早晨彭仔有各位神光听众。 有冇手舞 跳住舞咁啊。 咦啱啦，仲想话睇下你会唔会手舞足蹈添。 会嘅，真係呢每一次听出呢一隻歌嘅前奏呢，个人真係会即係歌起舞咁。 首先个膊头应该会喺度松下松下咁。 係呀松膊咁样啦。 好啦，喂星期五啦吓，嚟到呢早上嘅八点差唔多搭二嘅字啦。咁今日呢呢个时候呢都有酷热天气警告嘅。咁热辣辣嘅情况底下，阿朱海婷你会点样去计划呢个嚟緊嘅周末周日呢吓。 其实完全感受到个酷热天气嘅感觉，因为呢刻呢我喺个厅度呢，我厅冇开冷气㗎。其实已经 feel 到个热气啦，同埋而家望出去呢蓝天白云係已经见到啦，阳光已经係照住我哋啦，所以呢个周末呢其实听日呢係諗住宵夜食嘅听晚。 喂呀嘛。 而家諗其实呢排呢夜晚到晏昼 呢都幾大挑戰 喎。五点钟到呢其实就已经有啲凉风㗎，真係。咁加埋前两日我哋成日觉得哎呀落完雨呢就应该即係落走咗啲闷气，不过依刻嘅感觉我就即係要再諗先啫。 哇係定係諗住啲細佬哥係咪下个礼拜。下个礼拜即係学生哥就要开学啦，但用咩形式开学呢就都唔一定㗎吓。咁、 其实我屋企学生哥已经开咗学成三个礼拜啦，都係用呢、這个电脑上堂嘅形式，所以对我嚟讲呢都習慣咗啦已经。 我都有陣時喺度諗緊呢，你话大家想象緊通常都会係 online 咁样係网上教学啦，暂时嚟讲吓。我屋企有一个細佬哥嘅话呢都冇问题呀、应该都。如果屋企有两个都是读紧书嘅，一个小学一个中学嘅时候，但系上堂嘅时间其实都系嗰段嘅啫。 系啊， 咁个屋企咪好 多平板咯。 诶，唔系啊，同埋究竟会唔会有啲咩嘅交错啊？又或者系学习上面会唔会混乱嘅咧？吓， 系啊。 其实尽量大家都各自有唔同嘅个角落口噶啦，即系嗱，你坐喺隔篱都会互相影响。就算佢哋带埋 headphone 啊嘛，咁我都听过屋企咧有两个甚至乎更多小朋友嘅同学咧，唔该大家就各个一方啦，嗱你唔好骚扰我，我唔好骚扰你。妈咪咧就喺个中间位，我哋话我哋叫做 交通督导员喎。 Technical support 啦， 我 technical support， 妈咪啲信 点解上唔到网嘅？快啲过嚟帮我搞搞嗰个 pat pat 佢啊，搞到上唔到网。 好似我哋直播室咁揿个掣，诶唔该，边一个部门？ 系个 mon 唔着啊，咁样 电话线松咗， 系啊。 同埋平时嘅小息佢哋自己搞掂，而家小息可能你要做茶水部负责，斟茶就算，食唔食啲嘢啊？要唔要生果啊？ 要唔要揼骨啊？ 不其实老师会唔会都唔系太鼓励，即系家长太过即系贴身嘅呵护咧？ 其实系噶，嗱我女兒小学咁，老师就话嗱头一个礼拜咧，父母就可以帮佢哋多啲。咁跟住都话，其实第二个礼拜开始，你基本上上堂第一，你千祈唔好匿喺隔篱啦。 即系嗰啲斟茶递水抹汗啊，嗰啲就唔好啦。 冇噶啦，同埋其实佢哋都应该可以自己搞掂嘅，不过心态上。我哋就係 always ready 咁嘅心态啦。 不过老师都辛苦嘅，头先讲咗家长个面向啦、老师个面向即係如果喺班房嘅话可以叫话、程振鹏同学你唔好咁多嘴啦，係呀静少少啦，大家都要上堂。但依家唔得，可能个学生呢对住个 mon 呢对得两对呢走咗囉。即係 同埋呢个挑战系咩呢？你以為你只對住學生啊？點知隔離有冇暗藏咗個爹哋媽咪㗎？聽曬你點教書㗎？聽曬點教學？ 哎呀，係啊，其實 老师都好大压力嘅， 真 系 好大压力。 可能赖你累嘅嚟自呢一度。 咁啊，即系好，我哋都系支持所有教学嘅专业人员。系啊，你哋好辛苦啊吓，喺呢一个咁不一样嘅新学年当中啊，咁啊，学生同埋老师以至到家长，大家都 加油啊！ 系啊，加油之余都互相体谅下啦吓。好，喂，咁啊，转个头咧，先再同阿朱海婷你倾过呢个时候，我哋咧要留意一下个市先吓。 好 ，OK。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睇翻咧呢个嘅通胜咧，今日头先咧唔记得讲，今日七月初十咧都话宜开市， 咁几好啊！咁啊有啲新产品都会上场啦。不过讲新产品之前咧，当然要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先啦。有请啦，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彭爷，好欢迎你回归啊！好耐冇听过你嘅声音， 即系希望 比较现场感多啲咯。今日就 我都好恨同你讲多两句啦， 系啊。 喂，不过虽然话咩通胜话今日宜开市。但我哋嘅分析咧，就係根據數據嘅嚇，專業嘅分析嚟嘅。 咁啊， 就唔係話，呢個邊度啲玄學嗰啲講就係咁，就唔係呢類。 開市應該唔係開股市咯， 唔知或者包羅更多嗬。 係啊， 我哋講翻個股市啦。 咁啊，睇下隔晚美股咧升嘅，道指咧升160点啦。咁啊，標普500指數咧連翻破頂啊嚇。咁啊，聚焦呢個 Jason Ho 啦，呢個央行嘅年會咁啊。年会系有啲咩看头咧，以至啊有冇机会影响投资气氛咧？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 好，咁啊几样嘢啦，即系对于联储局，即系当然 Jackson Hole 嘅年会好重要嘅，即系每一次都会系，即系除咗一年啊八次联储局正常嘅会议之外咧，呢、这个都会系对于即系未来美国经济啊、货币政策嘅走向啊，以至到咧。聯儲局點樣去平衡，即係又要照顧經濟增長啊，控制通脹啊，但係咧又要唔好令經濟過熱啊。與此同時，即係又要即係遇到啲乜嘢即係難關啊、問題啊，又要關關過。簡單啲講，都會係一個好重要嘅日子。咁但係點講都好，咁其實即係喺過去呢段時間，我諗大家都會明白就係、是。當呢一個即係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喺美國肆虐啦，咁而即係對於美國嚟講，佢哋可以做嘅貨幣政策真係已經做咗噶啦。嗱，當然除咗我哋都好熟悉嘅嗰啲咩0.25嗰啲即係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啊，即係嗰啲又繼續每個月買債啊咁嗰啲之外咧，其實佢哋都做咗好多啲即係。唔係話咁大刀闊斧，但係咧都係相當有即係效果嘅措施嘅，即係話係好針對性嘅一啲寬鬆嘅貨幣政策。咁但係到喺即係而家呢一秒鐘，咁起碼即係大家都會知道就係話當即係央行呢個年會咁啊，即係講咗嘢啦嚇，呢一個聯儲局嘅鮑威爾咁起碼第一樣嘢就係話對於過往即係呢一個。即係所謂嘅2%嘅通脹即係目標咧，改為一個平均目標。咁其實即係點咧？其實又即係咧，將呢個目標進一步放輕啲。咁即係話，可能係將本來係一個好硬嘅一個指標咧，目標咧就定到去係一個比較長期啲嘅一個嘅預期啦。因為好簡單講，就係好難做到咯。因為喺而家目前嚟講，即係呢一個。即係通脹嘅目標，以至到貨幣政策，甚至乎美國現時嘅經濟嘅表現咧，都唔係咁容易可以做到呢樣嘢。所以其實有個問題就係話啊，即係其實既出現一個嚴重嘅經濟衰退，同時間亦都有可能出現一個所謂嘅通貨嘅 收縮的時候呢，咁就是一個幾惡劣的情形嚟嘅，對於經濟嚟講。但係個股票市場呢，而家呢一秒呢係完全冇反應緊呢樣嘢㗎喎。咁點解呢？咁講真就係話嗰啲啦，啊即係反映未來預期呀、復甦嘅展望呀、憧憬呀、但係其實亦都唔可以忽視實際上經濟基本面其實真係如履薄冰嘅喺而家呢一刻。 喂、但如果佢哋能夠作一個叫較長少少時效嘅一個睇法嘅話，咁、又係咪即係代表雖然係波動嘅，但係波動得嚟係咪有一個嘅漸入佳境或者係好少少嘅信息咧？咁 未至於咁悲觀 啦，所以佢先至可以睇到或者夠膽放出一個咧係較為持續少少嘅一個信息出嚟。 都可以咁讲嘅彭爷啦，因为呢几样嘢嘅，第一就係话如果你话讲即係永远嘅对于经济学家又好、对于分析员又好、对于所谓货币政策执行者都好，其实佢哋永远都会睇一啲比较係即係远距离啲未来嘅预期嘅。咁譬如话讲緊即係而家呢一秒钟劳工市场其实你话会唔会有机会係可以有机会复苏呢？咁、即係好難講話復甦，但係即係 冇咁殘啦，跌到 係啦，最壞嘅情況 啊， 係啦，最差嘅情形，失業率最嚴峻嘅情形，即係有個機會慢慢改善咧。咁呢個係有個可能性喺度嘅。咁啊，即係喺未來嚟講，即係都可能係好多變化咯。因為始終即係對於目前而家呢個美國經濟狀況都。好多嘢都係前所未見嘅，即係你話衰退嗰個狀態啦，以至到新經濟行業嘅出現啦，咁亦都有啲行業可能係仍然係有得做啦。咁但係即係到調翻轉，就算疫情過去啦，咁會唔會有啲嘢已經係改變咗咧？即係唔再好似以前咁，即係人類嘅生活方式都改變咗。有啲行業就真係已經可能因為經歷咗呢個疫情之後，嗰、那個需求已經係細咗好多咧。 個形態都可能唔同咗啦。 係啊，即係唔好講多啦，即係淨係講可能未來開會啊，以往可能要飛嚟飛去咁樣嘅，而家可能即係唔會再做呢啲嘢啦。全部市場就算啦，即係。會是怎樣都好，對於全球很多個行業，你說喂由旅遊啊、酒店啊、航空業啊，即甚至乎再講下去遠一點，喂石油化工啊、石油開採啊，這些能源業啊，即都其實可能會有影響。 好，那麼再看回在這個投資市場上面呢，就在上個月尾的時間呢，我們香港這一面呢就有個叫做港版納指的恒生科技指数啊， 系啊，啱一个月有多啦，系啦， 而家满月啦， 系啦，咁食红鸡蛋啊，大家可以食红鸡蛋， 红鸡蛋系嘛？喂，睇住食红鸡蛋、猪脚姜之余咧，亦都有啲新 份外香，我见 喂，咁但系有啲新嘅红鸡蛋碌咗出嚟吓，嚟紧咧就会系挂牌嘅呢啲ETF 啦吓，咩 exchange traded funds 啊。是不是真的按 FUN 他就不是 FUN 分但如果你买到或者投资有赚的话你就开心了当然都会看看喂有一些就入场费每手都是千零蚊的啫那些散户股民都想问一下 Dicky 究竟我们尖不尖手好呢或者应该要考虑自己的什么因素好呢 接下来会不会有机会越出越多、啊、这些 ETF 的产品、 好咁嗱，講緊 ETF 啊，交易所買賣基金咧 ，exchange traded funds 咧，我香港嘅朋友開始有啲都會認知係咩嚟㗎啦嚇，就第一隻咪就係盈富基金咯。簡單啲講咧，就係交易所買賣嘅一啲嘅基金啊，即係嗰個交易費比較平啲啦。咁好啦，咁亦都已經開始有唔止一個啦，好似阿 O 咁講啦都接二就應該連三㗎啦，好可能好快四五六七八。咁咧就有一啲嘅呢啲基金公司咧，佢哋都有興趣就出呢一啲嘅產品，就追蹤住呢一個所謂嘅港版納指，即係香港恒生科技指數嘅。咁啊點樣咧？咁即係最簡單就係話，如果你買咗呢一個基金咧，咁其實你就投資曬即係科技指數裏面嘅所有成分股啦，就唔會買一隻啦。咁都係好嘅，因為好在咧就係可以用少少嘅錢，咁咧就可以買到即係所有嘅。即係成分股，咁啊， 可以有一個所謂嘅即係分散投資風險啦。你唔會買一隻，譬如話咁啱你買咗一隻，咁、哎呀，你買到小米，咁琴日好開心啦。咁但係你又唔係買到小米，咁你冇咁開心。咁、但係咧，買呢一個基金咧，相對地咧，比起買單一嘅個別股份咧，個風險會低啲嘅。呢個肯定係事實。 即係個組合咁樣買法。 是啦，一個組合咁嘅買法，咁當然亦都要留意，咁始終嗰幾十隻成分股呢過去個股價波動性同目前而家呢刻個估值呢咁肯定就比較高嘅，因為佢哋都比較具增長潛力，咁但係亦都因為咁呢即係市場就比較熱炒啦，咁亦都因為呢個緣故估值就比較高，咁所以呢即係佢嘅風險呢好肯定就比恒生指數呢追蹤呢一個指標嘅交易所買賣基金，例如盈富呢一類呢就個風險會高啲，咁但係呢個潛力又會大啲，咁但係我都會覺得如果你話啊即係投資者分散部分嘅資金去買入呢一個指數相關嘅產品呢，咁我都覺得可以嘅，因為始終新經濟股都係未來即係市場嘅焦點，即係好似由舊年啦，咁我喺呢個環節度成日都講話，我好睇好嗰啲第二上市同埋同股不同權嘅股份，相信喺即係不久嘅將來都會染藍，咁嚟緊即係我呢個預測都會成為事實啦。9月7日咁已經有兩隻會成為恆指成分股啦，咁三隻就做到國指成分股，咁仲有唔好忘記，仲有好多其實佢哋已經係即係呢一個指數成分股噶咯噃，即係包括騰訊啊呢啲在內，咁所以長遠計咧呢個指數都係有一個樂觀嘅睇法嘅。咁當然一定比較波動啊個價格嚟講。 好，咁呢個就係大家自己去分析。吸收了知识之后， 大家认识一下，希望今天开始港股方面都有些好的表现，Happy Friday 真的可以 Happy 收尾。 这个成你贵 言，好，今天早上非常多谢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们分析大事的。Dicky 刚才有提及过的股份，自己有没有持有呢？ 本人没有持有的，多谢彭爷， 麻烦好， 拜拜 拜拜。 三年借我阿欧每朝咧听到呢一只歌咧，就会好想起身噶啦。你唔觉得呢一只歌咧有一阵面包味嘅咩？就系阿 Lam 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啦。食早餐啊，咁多位。生命 这好。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Hey, this is Dua Lipa.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Hey, this is Ava Max. What's up everybody, this is Charlie Puth. Hi, I'm Sam Smith. Hey everybody in Hong Kong, it's your friend Jason Mraz. This is Justin Bieber. This is Lady Gaga. Hey, it's Taylor Swift. What's up guys, it's us the Chainsmoker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i Huang on the RTHK Radio 2.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港台电视31， 边能陪你同游恐龙国度？ 小朋友畅游史前大动物，逢星期二晚7:15 ，Harry 哥哥快乐农庄，恐龙在哪儿？ 重塑史前世界，打破对恐龙嘅一贯印象。逢星期五晚9:30，零距离科学史前系列， 一年四周论尽恐龙嘅前世今生。星期五晚11:00，午夜广场，真系好科学。 港台电视31，恐龙出没注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至10:00，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好啦，阿欧，又系时候咧，揾翻朱海婷出嚟先。 系，Hello， 走啊！ 系啊，系啊，我喺度啦，喺即系等紧做呢个环节嘅时候，亦都安顿咗我女女，就开始准备上佢嘅网上课程。 哦，系嘛，你又唔会会唔会骚扰佢啊？我哋 唔会，佢8:30开始。 啊，同埋佢系英文台嚟噶嘛？系咪？ 系啊， 我哋讲广东话，系啊。OK， 明白嘅。 好啦，嗱，我今日讲嘅嘢咧系唇膏，但你两个千祈唔好觉得系唔关自己事吓。你都听过啦，内地有个唇膏达人咧，成个男仔嚟噶嘛，系咪？ 哎呀，我真系孤陋寡闻啊！ 我都冇听过啊。 网红 系啊，网红系男士 嘅男仔咧，系而家非常出名。开唔开佢名好咧？得噶啦，你知道就知噶啦。 好容易揾嘅啫。 系啊，系佢咧，系所有名牌嘅唇膏咧，都系揾佢做推介嘅。 点解咧？ 因为佢会有好夸张。Oh my god！ 好高级啊！ 即系其实系睇佢表演啫，系咪啊？ 有少少啦，佢嘅一啲表演。咁佢本身都系一个美容达人嚟嘅。好啦，咁啊，佢除咗介绍 少唇膏之外呢，其實呢都有一啲護唇嘅心得呢，都喺佢身上睇下大家學唔學到嘢啦。嗱、 哦哦哦、 我就知道彭爺爺呢冬天嘅時候呢都會乖乖地有支潤唇膏袋喺佢嘅嗰叫咩袋話知己袋嗰度嘅。 知己袋知己。 哎呀講咗秘密添，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嗰啲姊妹姊妹雜誌年代嗰啲知己袋。 好啦，其實個重點就係、是、呢真係唔好覺得冬天先搽唇膏同埋即係潤唇膏下。同埋呢你唔好覺得呢你鍾意搽咗潤唇膏就為所欲為。太多人呢我見到佢哋呢個嘴唇呢係龜裂呀損呀咁樣，我真係見到呢 我會好猛整㗎。 我都會㗎，會爆炸流血㗎。 其實你一定有個壞習慣，就係、是、你好鍾意呢自己用條脷舐個嘴唇，係咪 都間唔止啦，冬天時候。 嘩我真係要好嚴厲呀，下次。 係 好大嘅好大忌嚟嘅。 最大忌 你飲水就咁水接觸個嘴唇就 OK。但我哋嘅口水你聽我覺得幾好緊。其實口水當我哋舐嘴唇嘅時候呢係會帶走咗嘴唇本身嘅水分嘅。所以千祈千祈下無論一日嘅24小時之內都唔應該呢係舐嘴唇嘅，各位知唔知呀？ 知道知道。 好啦，咁除咗搽潤唇膏大家個喜好之外呢，其實臨瞓前都不要忘記搽浸唇 mask。 咁好多人就話用嗰隻 V 字頭嗰眼膏仔就叫咩都搞掂啦，係咪？但其實都唔係萬能㗎。你應該如果你嘴唇龜裂得緊要呢，就算你搽一浸呢其實都有個空隙㗎。所以應該是搽了一個很好的潤唇膏先、 哦、 再將那個 V 字頭那隻、啊 其實花士領就不是牌子來的， 真 的覺得不用怕不用怕， 將那陣搽了自己的潤唇膏再厚厚地敷一陣花士領、啊、就可以鎖緊了那個潤咯、 哦、 還有記住、女仔呢你化妝呢不要在化到嘴唇邊你是卻步的，因為如果到時你的粉底和你的唇膏中間就會有一條罅就有兩截色的了、 哦、真的好好記住、啊、這些、啊、守則美容達人、啊、朱海婷說、啊、 下次我們可以再分享、 啊、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今日起食肆恢复晚市堂食至到晚上九点，但系任何时间入座率不得超过一半，最多只能够两人同坐一台，每张餐台之间最少有 1.5 米距离，或者以隔板分隔。酒吧要繼續停業，部分處所亦都可以有限度重開，包括戲院、美容院、身體接觸較少的戶外運動場。至於遊戲機中心、浴室、健身中心、卡拉 OK、 按摩院、泳池等要繼續關閉。另外限聚令維持兩人，但是放寬口罩令，市民在郊野公園範圍以及在戶外做運動的時候可以不戴口罩。有關規例午夜起生效，為期七日，至到下個月三號。外長王毅到訪挪威奧斯陸期間，被問到有挪威國會議員提名香港人角逐諾貝爾和平獎一事，王毅警告外界不要干涉，他说过去、现在和将来中方都将会坚决拒绝任何人士企图利用诺贝尔和平奖去干预中国内部事务。他重申中方的立场坚定，不希望看到任何人将诺贝尔和平奖变得政治化。中国和挪威在2008年展开自由贸易谈判，但是随着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在2010年将和平奖颁给中国不同意见人士刘晓波之后，两国关系恶化，直至2017年才恢复谈判。王毅说，随着新型肺炎疫情的影响，中国和挪威早日完成谈判，将会对双方经贸合作和全球供应链具有重要意义。美国总统特朗普稍后将会在白宫南草坪发表接受提名演说，正式接受共和党提名，争取在11月3号的总统大选连任。预料他将会强调法律与秩序的论述，并且对民主党的拜登作出抨击。 有传媒取得特朗普演说的部分内容，他将会提到选民在两党和两种愿景之间面临前所未有的清晰选择，又说自己在过去四年扭转了拜登过去47年担任正职时带来的损害。预料特朗普又会回应多个城市近日出现的连串示威。吹袭美国的飓风劳拉在当地星期四凌晨登陆南部墨西哥湾沿岸地区，至今造成四人死亡。劳拉以四级飓风的威力登陆，至今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劳拉以每小时240公里的强风登陆路易斯安那州西部沿海地区，是当地150年来登陆这个地区的最强风暴。当地先后有四个人被倒下的大树压毁房屋之后死亡，包括一名14岁的女童。狂风暴雨加上风暴潮影响路易斯安那州和邻近德州的沿海地区，大约50万人失去电力供应，几千名工程人员全力抢修。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262点，升5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7美元，卖出1927.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6.71，瑞士法郎0.91，加元1.313，人民币6.895，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同风势微弱，天气持续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4度。下个星期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一段咧，仲系车多。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中线的交通意外呢，大约在几分钟前就清理好了。现在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红磡警署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而红隧的香港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 Jacky。我是一个中学教师，多谢前线的医护人员默默的付出，希望你们个个都可以身体健康，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股份，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知识，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焦焦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时间嚟到星期日嘅早上啊，8:38嘅啦，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直播室咧有我彭仔同埋有小白肯说， 早晨 系啦，呢、这个时候咧就同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咧就今天咧多份本地嘅中文报章咧就冇啊用呢一个咧同疫情相关嘅新闻话题嚟到做啊佢哋嘅头版头条啦，多数咧就转咗咧另一单新闻嘅，咁呢单新闻咧先睇下嚟自明报今日嘅头条啦，咁就话咧，广东海警局今个礼拜日啊，即系23号啦，就喺粤港东南面内地海域咧截获一艘系涉及非法越境嘅快艇，拘捕咗有十多人嘅。消息就话咧，呢一架快艇咧正系前往台湾，船上啦包括咧，今个月初系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被捕。已經被沒收旅遊證件的這個香港故事的成員李宇軒，而其餘部分人呢就涉及是反修例爆炸案，有律師向明報證實收到求助的，而據悉現時有內地因應港區國安法成立的部門是跟進事件。對於李宇軒涉及呢個港區國安法一案啊，會否因此喺內地審訊？有法律界人士表示咧，香港對案件咧有管轄權，應該喺香港審訊。就話咧呢一宗案件咧符合可送內地審理嘅三個特定情況，可能較微嘅。咁至於保安局咧，尋日就冇回應有否收到內地通報，而警務處長鄧炳強尋日晏晝表示咧，今次非跨境合作未收到內地通知，已經向內地了解。咁而台灣方面啦，台灣嘅陸委會發言人啊，就回應表示咧，雖然台灣支持香港民主自由，但係如果有人啊以非法方式嚟到台灣，咁當事人以及係協助嘅人士咧，都會面臨刑事追究，亦都有極大嘅人身安全風險。咁啊，當局絕不鼓勵咁講嘅。咁呢個嚟自今天咧《明報》嘅頭條報導噶。 好啦，跟住再睇下嚟自《星島日報》嘅獨家報導。咁啊，講到咧就係報章日前已經咧就獨家披露咗反修例抗爭者以呢個迂迴嘅路線偷渡內地，再輾轉去到咧就台灣啦。經過深入調查之後，再揭發咧就係故中嘅內幕。咁啊，話到啦，最少咧就係4名反修例激進派啊，早前從本港登上快艇偷渡往內地啦。啊，輾轉抵達福建偷渡往台灣嘅案件，啊，上個月22号咧，咁啊，經過佢哋揭露之後，深入調查。咁啊，仲發現咧有其他唔同嘅情況。啊，消息人士透露啊，四名相信已經抵達台灣嘅偷渡者，亦都咧就係廣為人知嘅年輕公眾人物嚟噶。眾人基於咧就有案在身，故此咧就冇辦法從呢個合法嘅途徑乘咗航班前往台灣申請政治庇護。當中兩個人已經咧就係解散嘅自決派組織前成員，其餘兩人咧就係港獨派以及咧就係本土派嘅人士。根據了解啊，四個人支付咗高額嘅偷渡費，从本港登上内地的快艇，航行期间亦都有另外两艘快艇从旁护航。咁啊，消息人士话呢个做法咧系行内嘅惯例，护送咧嗱括住啊，护送贵宾，意思即系解作咧就偷渡人士啊吓，同走私贵价嘅货物咧都系有此优待噶，以便咧就干扰前来追截嘅中港警方快艇。接載激進派的內地快艇，消息人士話到過往不時就協助中港人士偷渡往返內地，近期因應住本港疫情嚴峻，亦都有接載部分打算避疫 不打算咧就系过关之后接受14天隔离嘅香港人。啊，当中有一啲饮食业人士近日咧就失业啦，为求前往内地游玩，咁啊通过友人介绍付费，咁啊乘坐快艇，咁啊偷渡往呢一个嘅叫做珠海嘅伶仃岛。咁啊，登岸之後再出示咧就係回鄉證，乘坐渡輪抵達珠海市區。咁啊，不戴口罩吃喝玩樂，之後折返咧就係呢一個伶仃島啊。咁啊，相約艇家咧又再偷渡翻嚟香港。咁啊，報章講到咧就日日有艇出發，來回船費咧就2000多元咁講啊嚇。 有曬價目， 有曬價目添啊！啊，據講啊，本港水警同埋內地海警啊已經加強互通情報啦，並且喺各自嘅水域加強監控同埋巡邏，咁啊合作啊追截咧就係涉嫌協助偷渡或者就係走私嘅船艇。啊，本港警方亦都加強咗情報嘅搜集，嚴防其他有案在身嘅示威者咧就係偷渡離開香港嘅嚇。以上咧就係嚟自《星島日報》嘅獨家報導噶。好，头先嗰个更正翻一个啦，就系有个正音应该系读翻啦，个中唔系故啊吓，对唔住啊。 好，跟住落嚟咧，同大家睇睇嚟自香港文汇报嘅新闻啦。当中咧就真系再睇翻个疫情相关嘅消息啦。咁就话大家咧都引颈以待啊。可能特別是要幫襯美容院嘅朋友啦吓。咁啊，被勒令暂停营业多时嘅美容、戏院等等嘅行業咧，今日咧終於可以重開。咁啊，多間美容院咧，尋日就裏裏外外咁為店鋪係徹底清潔消毒。香港文匯報嘅記者咧，直擊其中一間咧美容院籌備工作。咁負責人咧，為咗提升衛生水平啦，添置大批一次性個人防護裝備、器具等等。咁每間美容室咧，只係容納一名客人。完成服務之後咧，美容師要更換新一套嘅保護衣，咁負責人咧都承認啊，成本額外增加咗30%嘅，咁而且咧重開初期咧會係處理之前啊囤積嘅訂單，咁就冇新嘅收入。但係負責人就話咧，只要有公開啊，佢都在所不計。遊行咧，客人亦都熱烈期待啊美容院復業，咁啊預約反應理想，由今日咧至到下個禮拜啊，所有預約名額都已經爆滿啦，咁話好啦。另一個行業啦，戲院啦，咁政府逐步放寬咧社交距離措施，戲院今日咧可以重開營業，不過仍然咧都係要遵守咧多項嘅規定噶，包括咧戲院入座率咧不超過一半啦。影院内不得飲食，以及咧每场播映完毕之后咧需要清洁消毒等等。咁各大院线咧，寻日都进行全面消毒，准备重开。咁戏院商会副理事长啊，崔显威咧，佢表示啊，市民对入场睇戏已经咧饿咗好耐啦。咁目前咧网上售票反应理想，不过而家咧已經係暑假嘅尾聲啦，咁加上仍然咧要遵守呢個復業要求啦，咁所以對於票房仍然係會有影響嘅。咁話呢個嚟自今天咧就係香港文匯報嘅報導啦。 啊，睇戲咧冇得食嘢，會係邊個餓啲咧？想睇戲呢個餓啲啊，定係睇緊戲嘅時候個肚仔餓啲咧？ 咁呢個都係之前曾經咪試過一段好短時間咪復開過嘅。係 啊係啊係啊！ 咁嗰陣時已經係講話唔可以一路睇戲一路食嘢啦， 唔可以飲食。 係咁，我而家醒起。点解我会话唔好咁快咧？即系自己嘅决定咧，唔好咁快入戏院住啊！因为我都系啊，又系我依家醒起唔可以食爆谷喎，一路睇戏咁样。咁呢个系我自己个人考虑啦 吓。我都会觉得一路食嘢一路睇住咧系会快乐啲嘅，咁啊个人喜好啦吓。好，跟住咧就再睇埋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咁啊话到疫情底下，全港嘅中小学9月1日开学之后咧，仍然需要咧就系暂停面授课程噶。咁啊，据讲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寻日同中小学界代表会面，商讨恢复面授课程嘅安排。咁啊，会上透露全港中小学不早于9月14日复课，咁但系暂时咧就未确定复课日噶。啊，初步倾向咧就分两个阶段复课，咁啊每阶段隔1星期，并且先实施咧就系半日课。啊，学界会上就提倡咧就系小一、小五、小六以及咧就系中一、中五同埋中六嘅年级咧优先咧就系可以话第一阶段复课噶。 咁學界解釋啊，小一與及中一新生啊需要適應新嘅環境啦，高年級咧就需要咧就應付升中嘅呈分試、公開試等等。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張勇邦就話到啦，因為啊小一生嘅年紀較細，希望首階段復課等小學咧就自行安排一啲小學一年班嘅學生咧就參加適應活動，同埋咧就係一啲嘅叫做簡介啦。并非咧就只系上堂，咁啊，并且缩短咧留低学校嘅时间。学界希望缩短分阶段复课嘅距离噶。咁啊，据讲局方正在研究喺首阶段复课最后一个星期，即系安排其他年级复课，初步全部咧就以半日上堂咧就为优先噶。其后喺安全情况底下，尽快恢复全日实体课。咁啊，佢哋都表示啊，会上咧就有要求局方更新咧就系复课嘅指引，详细咧就列明啊，当师生确诊或者咧就系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嗰个处理嘅方法会系点样啊？吓咁啊！有语会嘅校长亦都咧就关注部分学校咧就借场俾政府喺九月一号啊，为期两个星期嘅全民检测。咁啊，但系咧事后咁亦都话到咧，事后学校咧就会清洁场地啦，亦都需要时间咧去到控制呢个卫生噶，或者咧就会影响到有关学校嘅复课安排。咁啊，据讲啊，局方咧就喺会上未有就呢一方面咧就详细交代啊。吓，以上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噶。 好啦。跟住落嚟咧，就同大家睇《東方日報》一則嘅港文咧，就講到究竟呢年齡當中咧，就好多朋友會講起咧移民呢一個嘅話題啊。咁究竟結論出嚟我哋計唔計算到真實有係咪好多香港人？趁呢年龄嘅时间， 听得多啦， 有申请 真系去咗咧， 究竟多唔多人真系去咗移民咧？咁好啦，咁啊，《东方日报》呢一则嘅港文咧就话啦，旧年香港人移民数字咧系微跌嘅。咁啊，澳洲咧就连续三年成为咗咧最多香港人移民嘅国家。咁本港去年大约咧就有7000人移民外地，较前年估算嘅7600人咧系下跌大约咧系7.9%。但系若果相比于前年咧，就系增加咗大约7.7%嘅。咁而根据保安局最新估算啊，香港人移民嘅主要国家咧，分别就系澳洲、加拿大同美國，分別有2100、1300同埋1200人，咁佔所有移民人數咧，大約係66%嘅。不過咧，保安局方面亦都強調翻啦，香港居民離境外遊嘅時候係唔需要向政府申報外遊目的嘅，即係唔會有人問你，你去玩啦，去移民啦，定係去公幹啊咁。即係我哋出境嘅時候冇咁問啦。因此。並冇港人移民外國嘅直接統計數字嘅，其實嚇、好啦，咁當局咧，佢係根據希望移民外國而向警務處啊去申請嗰個叫做無犯罪記錄證明書，即係良民證，係啦，就係從呢一個嘅申請個數字啦，同埋其他相關資料咧，咁去估算香港人移民外國嘅人數嘅啫、所以咧，局方都強調咧，估算係有佢嘅限制嘅，例如。并非所有啊获发呢个良民证嘅人咧，都能够系成功申请有关国家嘅移民签证噶嘛。咁、除此之外咧，亦都并非所有啊攞到嗰个移民签证嘅人咧，真系会咧移居喺嗰个嘅相关嘅国家。 我攞咗个证啊，未必移民噶嘛，系咪先？ 系啦，同埋攞良民证系咪一定系净系申请移民咧？都应该 唔 止啦，系咪？好啦，咁因此咧喺解释有关嘅估算嘅时候咧，其实大家就需要考虑。佢当中嘅相关限制啦，咁呢个嚟自今日咧《东方日报》嘅港文报道噶。 好，跟住咧就再睇埋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哇，呢、這个报道真系令人发指啊！ 咩 事咧？就系同啲宠物有关啊！吓，咁啊话到继前日喺赤柱石滩发现一个载有三具狗尸体嘅宠物笼之后啦，寻日朝头早再喺南丫岛大湾土沙滩再发现咧就两个各载有六具猫尸体嘅宠物笼。系啦，由于 狗之后到猫， 系啦，由于全部猫尸啊，亦都咧就系植有晶片嘅。咁、虽然晶片嘅号码格式咧同香港嘅不同，咁但系估计啦都系宠物嚟嘅。咁、警方就唔排除啊，两个案件咧系涉及海上走私宠物活动。咁啊，怀疑咧就走私集团啊喺途中啊遇到咧就系追截，狠心咧就将呢啲宠物咧。 就咁就连埋个笼就抌咗落个海嗰度。咁两个案咧都已经系合并咧就调查噶啦。上个星期五海关亦都破获咗一宗嘅走私案，揭发咗咧就系有身在内地嘅香港人透过走私集团啊偷运宠物翻内地团聚，系啦，呢个系谂住翻内地团聚啫。 走私。走私 系啦，走私自己嘅宠物谂住翻内地团聚，咁事件入边咧，咁海关就救出咗12只嘅宠物犬啦。警方调查就怀疑啦，连续两日嘅案件咧，都系同海上走私活动系有关嘅。估计咧，即系走私客咧，头先讲过啦，因为情急啊，就将啲笼咧就抌咗落去个海嗰度。警方亦都唔排除咧，过去一两日嘅案件啊，同上个星期五海关破获嘅一宗3700万元嘅走私案，揭发有走私客偷运12只宠物狗翻内地系有关噶。好啦，爱护动物协会亦都严重谴责咧呢一啲叫做极度残酷对待动物嘅行为，强调会全力协助警方以及相关嘅执法组织咧就跟进事件噶，期望尽快咧就将凶徒缉获。咁啊，佢哋亦都提醒，若果宠物主人近日正在咧就透过宠物移民公司，咁啊将宠物经香港转运内地，而目前已经同宠物或者就系宠物运输公司失去咗联络嘅话咧。咁即刻咧就联络翻咧就爱护动物协会，咁并且透过电邮提供咧就系宠物嘅晶片号码、品种啊、年龄，以及咧就系运送嘅安排有关资料，咁外协就会将呢啲嘅资料收集咗咧，就交翻俾执法部门咧就协助跟进，睇下如果你因为佢揾唔到就揾外协啊嘛，咁外协就将呢啲嘅资料咧就俾翻执法部门， 系咯， 睇下揾唔揾得翻你自己心爱嘅宠物咁样。 咁即系其实我都可以向执法部门。去報翻我啲資料 都可以直接揾執法部門， 係咪啊？我如果咁樣聽落， 係啊，冇錯啊， 係咯。咁又定係嗰啲寵物主人自己又組織過大家啲群組咁樣又收集啊？ 又係一個方法嚟嘅。 我都係諗唔通啊！如果俾我，可能都會自己直接去揾， 直接揾警方咯。我都會係直接揾警方，因為 好似隔咗一重咁樣。 係啊，你知有陣時驚啲嘢以訛傳訛，係咪？都係驚呢個。 定係兩度都問下先咧？或者如果係聽完呢一則咁嘅消息咧，我都會即係如果我係個苦主咧，咁我都會聯絡下外協咧，即係了解一下佢嘅做法係點樣先。 係或者先聯絡警方，跟住再同外協講，我已經將呢個資料交咗俾警方。 你諗下。原来一个咁样嘅决定咧，都可以有好多角度嚟到去谂。 系啊， 咁啊真系希望你唔系苦主啦吓。咁啊，但系从呢一宗咁样嘅新闻消息咧，系啊，嗰啲嘅非法走私动物，然之后掟人掟嗰啲猫狗落海啊，梗系无良啦，令人发指啦， 系啊。 但系你背后佢嗰个动机系边个引出呢一样嘢？然之后佢哋走去帮你走私咧， 系可能就系购买呢个宠物啦。 又或者係買嗰啲嘅準主人啊，咁但係就變咗咧，其實要諗清楚，真係唔好去參與或者去幫襯，係嘛？咁因為你做呢個決定咧，先會引致到後面有啲不法之徒去行呢條路。 支持領養啦，其實有啲國家都已經咧就係禁止咗買賣寵物㗎啦。係啦，咁大家可以喺呢方面多多思考啦。 二台通識60秒， 崔小姐，聽講你開咗新公司喎。 是啊，但是不够人手啊，用过好多方法都请不到人。 不如你试下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啊，雇主可以透过计划聘请15至24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离校青年人，还可以申请在职培训津贴的。 在职培训津贴什么来的？ 为了鼓励雇主聘用展翅清健计划的学员，计划设有在职培训津贴，当雇主聘用计划学员担任为期6至12个月的在职培训职位，那就可以申领在职培训津贴的了。在培训期内，每个月的津贴金额还是学员的薪酬一半，全职和兼职都可以的。由今年的9月1日起，雇主可以申领在职培训津贴金额，还已经由每个月的最高4000元增加到5000元添啊！ 听落都几吸引，我想展翅清健计划应该帮我解决到请人的问题嘅，等我即刻上去他们的网站嗰度了解多啲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莫莉。 二台通识60秒。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Good morning， 小白。 Good morning。 玲话梅姐， 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系啊，又系我话梅啊。嗱，我呢就喺度细心咁样睇紧咧，有关于咧呢个政府放宽啦，呢一个嘅叫做抗疫当中咧有好多限制啊措施噶嘛。咁其中咧食肆嗰啲咧，我喺度研究紧咧，原来当中咧唔系话净系讲话咧晚市咧可以堂食啦，去到夜晚嘅九点咁样啊，入边有好多细节噶，真系咧写得咧好仔细噶。饮食业嘅朋友啦，老板咧，以至到系作为食客咧，其实都应该要了解，咁就可以一齐咧去共同落实呢一啲嘅措施啦。 多多留意先。 譬如佢有讲到话咧吓，建议咧咪话嗰啲嘅座位咧就要揾啲嘢隔住嘅，揾啲隔板系咪？原来嗰啲隔板咧都有一个嘅物料嘅要求噶。咁个指引入边咧系建议餐厅系要以啦呢个丙烯酸塑料或者系同等嘅物料制成嘅隔板，厚度咧都有指引嘅，系要至少咧系三毫米厚， 三 mm 三毫米， 咁好薄啫，其实都吓吓，仲有话咧吓，顾客咧坐低嘅时候咧，其实嗰块隔板咧系要高过佢个头噶，即系生得太高，有啲朋友咧 唔可以堂食啦， 佢要耷低啲啲。耷低少少，如果唔系， 咁咪全程铺低身食。 如果唔系呢，咁人哋嗰、那个食肆餐厅咧，就已系遇一啲系比高佬啊、高妹噶啦吓。好啦，另外呢，最理想嘅做法就系呢嗰、那个客人坐低咗，咁嗰个隔板呢，其实呢要系好似一个粒字咁样位置佢三边嘅。其实最理想是围三边的吓，咁同时呢亦都有讲到呢唔可以搭台吓，陌生人唔好搭台啊，咁呢啲呢等等嘅做法呢，大家都要一起呢合作先得㗎，知道未？ 知道。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好啦，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咧就系放宽晚市堂食至九点，食肆新挑战，亦都系机遇嚟嘅，老板。 所以大家把握呢个机遇啦。 日天气持续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4度，下个星期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咧，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咧快线有坏车阻路啊，咁而家影响到一大挤塞，就系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咧快线有坏车，咁影响到一大挤塞，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到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啦，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而家去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方面，喺九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咧，由蝴蝶谷道一段咧都系车多。咁而家龙尾就去到松屋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虎山道桥底。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咧一段都系车多。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第二期保就业计划，8月31号至9月13号接受申请。 工资补贴要全数用嚟出粮，雇主要承诺喺补贴期唔会裁员。无论有冇申请过第一期，只要雇主喺三月底前有强积金户口，又有帮雇员供款，就可以上网申请。喺三月底前有自雇人士强积金户口又未攞过资助嘅人士，亦可以申请。保就业计划与你共度时间，详情浏览 ess.gov.hk。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星期五嘅早上啊，9:06嘅时间啊，今日咧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国际金融风险管理研究院啊财富管理策略师温冠伦 Sunny 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Sunny 早晨。 早晨 ，睇翻咧市况，琴日港股啊要跌啦，不过咧好多啊新经济嘅股份咧都领涨嘅，咁啊，另外咧隔晚美股啊个投资气氛依然亢奋，今日嘅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咧？ 冇錯，其實我哋早前講啦，其實而家環球嘅局勢啦，當然疫情都係受到一個負面影響，但我哋都見到咧，疫苗出台啦，可能喺未來三個月半年咧，都大機會見到嘅。咁啊，所以見到其實見到美股嘅資金。咁上兩個星期啦，其實國會都話通過可能5000億美元咧，再嚟刺激經濟嘅，所以見到美股仍然有資金嘅。但係咧，我早前都講過啦，其實咧，我已經喺美股上面慢慢咧，分一兩個星期啊，分幾個月咧，開始做好對沖嚟對沖翻而家一啲嘅即係手上嘅即係持倉。咁美股會唔會有個高台嘅調整咧？咁都未知嘅，咁所以都係先做好一個部署。咁啊 A 方面咧，咁其實咧都仍然係等緊突破啊。咁所以咧，其實對一個成個世界個即股市啊、風險資產咧，因為錢實在太值錢啦，錢太多，所以導致咧，其實我哋見到港股都係炒股不炒市，啊，仍然都繼續喺呢、這個即橫行區間啦。所以港股咧，喺短期啦，一兩個星期咧，都係受制於即25,600点留下噶啦。咁啊，區間波幅咧就係、是、大概喺即24,500至25,500呢段區間嘅。咁啊，暫時都係即係科技股復甦啊，甚至係一啲嘅板块调整完之后，都系要买翻啲股票噶啦。 咁啊，今日咧，散户股民亦都系听众朋友啦。陈先生又问只大唐新能源，咁啊，跌咗落去十日嘅低位咧，佢就1蚊有货嘅。咁啊，问下新你呢只股份点去分析咧？ 咁啊，大唐新能源咧，我哋见到过去嘅两三个月咧，就系、是、炒疫情复苏，见到好多嘅旧经济嘅板块啦。我之前都同大家讲就一啲旧经济嘅板块啦，燃气股啊，即系一啲嘅煤炭啦、啊，甚至系呢啲新能源啊，或者系呢啲嘅航空股，其实都可以直博率会比较高嘅。所以大唐新能源咧，其实佢半年业绩都唔错，有呢个增长喺度啦。咁啊，见到调整落嚟咧，其实一蚊嘅支持咧，或者一个零。0.1蚊嘅支持，50天线咧，其实支持好大嘅。咁再加埋而家盘前系稍微升下，咁先买咗嘅话就可以 keep 住先啦。甚至系有机会，如果已经系有嘢突破咗1.26嘅话，又创咗近一两年嘅新高，其实仲有机会可以加住添。 咁省股民咧就可以参考一下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国际金融风险管理研究院啊，财富管理策略师温冠伦 Sunny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唔该晒 Sunny， 下个星期倾过好嘛？唔该你，拜拜， 拜拜。 睇下个天气先吓，咁啊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就仍然生效嘅。下星期咧就有一个不一样嘅新学年啦，需唔需要做翻个点唱鼓励下？ 梗要啦， 打下气啊！ 開學禮啊，特別係嗰啲咧小一啊，即係小由幼稚園做小一啦，跟住咧就由六年級變咗咧 中一 啊，跟住咧或者大學生，大學生未開學嘅， 大學生咧就大個仔啦，又各自各精彩，又不同嘅性格，唔使我點理噶啦， 係啦，咁 照顧一下啲細嘅先啦嚇，咁如果你都覺得啊係都需要咧如果能夠喺電台嗰度做個點唱咧，係特別鼓勵佢哋新嘅學年咧，新嘅挑戰啊，如何支持佢啊，或者係要點樣俾心機啊，咁等佢咧驚喜一下啦，都好、啊。如果你都有呢個諗法嘅話，咁以下落嚟呢組電話號碼你就要記住啦，18723881872388就係我哋晨光第一線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呢一組嘅號碼就可以俾你咧預約下個星期嘅一啲嘅點唱登記。 係咁啊，打電話嚟啦，咁啊邊打電話又都可以咧，邊聽住收音機，因為咧緊接咧就有小白嘅消失的地圖啊嚇，咁啊今日 咧繼續帶我哋喺香港本地遊啊， 係啊本地遊，仲有咧一啲觀鳥喎、啊，可以睇下雀仔咁樣喎、 啊，睇雀仔啊， 睇好啦雀仔啊，唔好摸雀仔啊，冇 活家 禽， 只可以遠觀，係 啊不可以視 觀 啊，好啦立即聽下先。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星期五早上，晨光第一线，消失的地图啊！今天咧，我哋亦都揾嚟嘅嘉宾咧，就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到底香港有啲乜嘢嘅地方，其实我哋非常之值得去玩下、望下或者系留意下嘅咧。咁啊，今天早上请嚟嘅嘉宾咧，就系香港观鸟会嘅助理教育主任啊 ，James 啊，早晨啊 ，James。 早晨啊，大家。 早晨啊，嗱，咁啊，揾得你嚟啦，咁啊，当然希望咧就介绍一啲同大自然有关嘅地方。我原来都有几多咧，系我哋系咪忽略咗嘅咧 ，James？ 其实都系噶，我哋好香港好多地方都可以观鸟嘅。 系啊，咁啊，首先不如同我哋讲下观鸟嘅话啦，咁我哋有啲乜嘢嘅准备，其实系最好嘅咧，喺呢个装备上边。 其实观鸟最起码都要有一个双筒望远镜啦，我哋叫做，因为其实基本上啲雀仔咧都未必可以好近去观赏到，咁我哋有个望远镜咧，其实就可以即系睇得清楚啲雀仔，从而可能可以欣赏佢哋啦，或者分辨佢哋咁啦。咁其实最好我哋去户外嘅时候都着呢、這个即系比较唔好太鲜艳颜色嘅衫啦，因为如果唔系就好容易吓亲啲雀仔咁样。 雀仔离远都见到你咁哇咁鲜艳嘅咁样。咁就會走啦， 係啊，所以就最好平時我哋都會著翻啲素色少少嘅衫啦，咁樣咯。 咁需唔需要咧？就係迷彩咁樣，好似啲軍人咁樣匿喺啲草叢入邊噶？ 又未至於嘅，不過有都唔區咁樣咯。 係噶，有都唔區噶。OK。 不過一般嚟講，影雀仔嗰啲會著迷彩嗰啲多啲咯，睇咗就唔好太鮮豔就 OK 嘅。 唔好太鮮豔 OK。好嗱，咁我哋嘅基本裝備啦，或者我哋嘅裝束咧，略咧就知道咗啦。咁但係香港有啲咩嘅地方係我哋都幾值得去譬如星期六日或者閒時可以欣賞一下呢啲嘅叫雀鳥啊咁樣嘅咧？ 其實如果一般大家市民大眾未熟悉咩係觀鳥嘅時候，我又會建議一個都大家都熟少少嘅地方，南新圍啦。 哦，元朗 大家都係啦，都聽過啊。咁其實南新圍都係一啲淡，我哋叫做濕地嘅地方啦。咁啲雀仔咧，通常會企喺啲開陽少少位置啦。咁例如如果大家有去過南新圍咧，咁其實嗰條河嗰度咧，咁又會有潮漲潮退啦。潮退嘅時候咧，又會有露出啲泥灘咁樣咧，去有啲雀仔喺上面去覓食咁樣，咁嗰啲雀仔就比較容易睇到啦，咁就可能係一啲白鹭啦，咁甚至咧其實黑臉皮鹭咧，好似呢種咁嘅朋友嘅雀鳥咧，都可以喺呢個南新圍裏面揾到嘅喎。 哦，咁啊幾好喎！咁但係我個人，假如我真係去咗南新圍啦，咁我有啲乜嘢嘅因素條件配合底下咧，比較上容易咧係可以欣賞到呢啲雀仔嘅咧？ 其实就要睇翻个天文潮汐啦。如果潮退嘅时候咧，其实会容易啲去睇到啲雀仔啦。咁另外其实季节都好重要嘅，因为大部分咧，我哋即系南新围容易睇到嘅雀仔或者多雀仔嘅时候咧，系冬天嘅时候。咁啲冬候鸟嚟到 香港過冬嘅時候咧，就比較容易去做呢個觀鳥嘅活動。咁因為你睇到嘅雀都多啲，都會開心啲咁樣咯。 嗯，咁但係一般嘅譬如屋企嘅聽眾啦，大家去觀鳥嘅時候咧，可能亦都抱住個心態就係我唔係淨係嚟觀鳥嘅，我都希望咧係一個叫做家庭嘅活動嘅。咁其實又啱唔啱咧？ 南新圍十分之啱啦，因為你可以即係可能你可以揸車入去啦，或者你可以踩單車入去啦，都係一個踩單車嘅熱門嘅地方啦。咁啊，交通上算方便，而且大部分都係平路，咁你舒服嘅時候，一家大細都可以即係享受下觀鳥嘅樂趣咁樣咯。 嗯，我哋觀鳥嘅時候啊，當然就要保持住安靜啦，係咪？咁如果咪嚇咗曬啲雀仔，咁但係咧，如果我哋譬如一家人去南新圍嗰度玩嘅，我哋如果野餐，其實啱唔啱觀鳥呢一個活動嘅咧？但小朋友容易肚餓喎。 野餐就即係通常啲人喺南新圍野餐就喺個草地度啦，咁相對嗰度就冇乜雀仔。咁但係其實即係自己帶備食物咧，其實我哋一般觀鳥者都會做嘅，因為其實可能我哋成日都去咗睇雀嘅時候咧，咁中間都有啲時間食嘢咧，有時候我哋自備午餐啊，咁樣去野餐都會有咁嘅情況嘅。不過最緊要記得就垃圾就自己帶翻走咁樣咯。 係，咁呢個梗係啦。嗱，咁但係我哋譬如南新圍去觀鳥呢一啲叫做家庭式嘅活動啦，呢啲旅遊地方咧，咁我哋就當然可以去好好地欣賞下啦。不過頭先咧，我就聽阿 James 講咧，就話呢啲咧就係叫做喺一啲河邊啊，喺啲濕地嘅地方咧就觀鳥嘅。咁仲有啲其他唔同嘅地方，不過我都想問一問，其實譬如南新圍呢一類型嘅地方，如果啲雀仔都應該見人咧，就見得幾多嘅？其實佢哋會唔會就係比較上已經係唔怕人嘅雀仔嚟嘅咧？ 其實因為咧南新圍啲雀仔咧，同人嘅距離都唔會太近，或者又唔會太遠咁樣啦。咁其實一般嚟講，就算只要你唔係好大聲咧，其實就嚇唔到佢哋嘅，佢哋都會好安安分分，或者好悠然自得咁樣喺條河裏面揾食咁樣嘅。 哦，因為我自己有啲經驗咧，無論喺大埔河定還是喺呢個城門河附近咧，都有幾多白鹭嘅。咁我發覺，喂，我可以行得都幾近，講緊咧係兩尺喎，然後攞住 嗰啲就已經真係好習慣人啦。咁但係身為嗰啲又未至於去到咁近嘅。 哦，咁樣嘅，好啦，嗱，我哋頭先又講咗好多咧，就係濕地去到咧都可以欣賞到呢啲雀仔，作為咧就係一啲家庭樂嘅活動嘅。咁但係除咗去濕地南新圍之外，仲有冇其他地方又好啱咧？一家大細又可以有呢一類型咁樣嘅觀鳥嘅活動嘅咧 ，James？ 其實我就會會介紹一個地方叫做大埔坳自然保護區啦。咁因為咧佢其實係一個森林啲嘅一個環境嚟嘅。 大概個位置喺邊度㗎？ 喺大埔嘅，系啦，喺大埔嘅大埔公路啊，好似系 大埔，即系大埔旧路中大上边咁样。 系啦，系啦，中大上面嗰度咁样嘅。 嗯， 咁我又会建议嗰度啦，因为其实嗰度都好啱一家大细去行啦。佢因为已经有一啲好即系自然嘅步道啦，咁你可以预行山同睇雀，即系行下山睇下身边嘅雀仔，咁样都好适合一家大细嘅。咁啊，尤其是夏天啦，或者即系热少少嘅时候，咁啊行入个森林都冇咁，都可以烧树烧下树咁样啦。 行嗰啲叫做林径啊，即系唔需要咧就俾个太阳咧就直接射住咁辛苦啊吓。咁但系如果你话行呢啲叫做林径又观鸟，咁但我侧边附近全部都已经系咁多树木啦，咁我仲点样可以欣赏到啲雀仔？点样搵到佢哋咧？ 一般嚟讲咧，林鸟即系虽然即系唔系冇头先湿地咁容易睇啦啲雀仔，但系咧。有时候我哋撞到一啲咧叫鸟浪嘅一啲即系一群雀仔咁样就叫鸟浪啦。 鸟浪啊，哦，即系好似一个个浪，不过佢哋系雀仔咁样涌过嚟，砰砰砰砰砰砰过嚟。 当我哋撞到佢嘅时候咧，即系可能佢哋就会喺你身边，即系可能两三米嘅距离喺度跳嚟跳去，飞嚟飞去。咁呢啲情况咧，其实都好壮观，同埋都即系因为啲雀仔咧，森林里面雀仔比较颜色鲜艳啲嘅，咁你又会睇得即系比较即系睇得开心啲啦，同埋啲距离近咧，你就都容易睇得清楚咁样。 咁会唔会话如果我哋喺森林嗰度，咁有啲乜嘢特别嘅规矩啊，可以又帮助到或者方法帮助到我哋容易啲捕捉呢啲雀仔嘅咧？ 其实最主要都系要静啦，同埋 即越早其實就越好嘅，即早上啱啱日出嘅時候，一啲雀林裏面嘅雀仔咧，啱啱起身嘅時候係比較活躍少少嘅， 咁、就容易影相影到佢哋 啦。 哦， 影相同埋睇都會容易睇啲咁樣嘅。 係 係啦， 係咁啊，器材嚇，你講 都係，如果器材都係用翻雙筒望遠鏡啦，因為都係比較方便少少啦。 嗯， 咁甚至肉眼有時候都睇到嘅，不過就。即系当然有个望远镜就会睇得开心啲啦，再 嗯，咁啊呢一个咧就喺森林，香港嘅森林入边咧都可以揾到啲雀仔嘅踪迹啦。头先咧，我听阿 James 讲咧就话喺森林入边嘅雀仔，佢哋个颜色咧都会鲜艳啲，会唔会话有啲咩特别嘅品种咧喺近呢一段嘅时间比较上容易咧，我哋可以揾得到佢哋嘅，或者从佢哋嘅叫声啊都会发现咧比较上清脆容易啲，又可以作为一啲 tips 令到我哋容易啲捕捉到佢哋嘅身影咁样咧。 其实如果是大埔坳自然保护区呢，我就会觉得即是大埔好多雀仔呢，你其实未见到佢呢就会听到佢发声先嘅。即是你未必一定见到佢，但有啲雀仔嗌得好大声，你全个山林里面都听到佢叫嘅。咁有一啲叫做黄嘴绿啄木鸟啦。咁佢、就连续叫八声，好似笑緊你咁嘅聲又咁啦，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咁樣嘅， 好似笑緊你咁，呢個幾得意喎。 係啊，咁你就佢叫嘅時候就好大聲嘅，咁啊全個山谷都會聽到嘅。咁呢啲就比較容易啲聽到啦。咁其實我哋一般睇雀仔都係聽咗啲聲，跟住再睇下有冇機會向嗰個方向睇，又睇唔睇到佢咁樣咯。 哦，咁啊行嘅時候咧，咁啊家長如果帶埋小朋友去咧，就要叫啲小朋友靜啲啦。如果唔係呢啲雀仔就會嚇走曬噶啦，咁樣係嘛？ 係啊， 又可以訓練到佢哋嘅耐性啊，又可以接觸下大自然，都係一啲幾好嘅活動嚟噶嚇。咁啊，大家有機會咧可以去下頭先阿 James 咧提過嘅，譬如新界西嗰邊嘅有南生圍，如果新界東呢邊咧就可以去下大埔坳呢度咧，都可以揾到啊唔同嘅品種嘅雀仔一齊咧就喺週末周日再加上今個星期六日咧，咁啊唔需要戴呢個口罩啊，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啦，好唔好？唔该晒 James， 唔该晒你。 好，唔该晒，拜拜。 褐色的生命隐隐在摇曳，深邃的轨迹，宇宙间旅行，盘旋的发髻。散发着魔力，沉溺沉溺沉醉于你，微微掩着肌肤纹理，轻柔满点你的泪滴，你就是那片最美的风景，闭着眼脑真实的不需向谁说明，悄悄地把你藏匿、哦哦、有张布满你的气息，飘入心内泛起涟漪，美丽不需要 正话咧，消失的地图咧，教大家嘅观鸟啦，就要用呢个望远镜啊。不过听呢只歌咧就唔使啊，用无泪镜啊，佢系 J J 林俊杰啊。 晨光追踪三十一。 电话旁边咧有罗启山，早晨， 早晨啊，行仔。 系啊，今晚星期五噶噃，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节目啊？ 今晚呢日常八点半呢就有两位朋友呢就离开咗我哋喎。咁一个呢就是香港布偶之父之称嘅陈汉强啊。咁今个月呢月中呢就是因病离世啦。咁佢呢就喺2009年瑞典佢舉行嘅聖誕老人運動會咧比賽冠軍嚟嘅，係啊，咁樣咧，咁啊今次咧就會揾啊王者康嘅呢個嘉賓咧會上嚟講啊，你知邊個王者康啊 ？Henry 哥哥， 冇錯啦，就是、Henry 哥哥啦。咁另外咧就亦都會咧係影人影視裏面咧就揾人咧就係講下陳木勝嘅作品啦。咁因為之前咧都係誒鼻咽癌離開咗我哋，係 呢個都誒好突然啊，有啲 係啊。咁好多人咧都好中意睇佢拍嘅警匪片。 系啊，好劲佢拍戏。 咁另外咧，咁又系咧讲一啲咧古老嘢咯。咁今晚咧就系呢一个叫做系零距离科学嘅史前系列， 好似有恐龙喎。 系啊，今次咧即系嗱，讲咗两个礼拜恐龙，今次讲下啲深海巨兽啊，即系嗱巨咁好多时咧，啲人咧就话咦。 有冇尼斯湖啊？湖怪 嗰个就同深海冇关系， 个传说啊。 系啦，今次个舞台咧就去咗个大海嗰度啊。咁咧就揭开咧一啲咧即系被巨龙统治嘅史前水世界啊。啲咁嘅巨龙咧，即系本来咧只系一啲咧栖于呢一个陆地嘅小蜥蜴。咁佢咧就被迫喺退即系水退嘅时候咧，就揾后路啦。演化演化再演化咧，就变成呢个水中霸王。 咁啊系，我哋睇好多啲就算科幻电影啊，讲恐龙时代嗰啲咧，都好少系描述究竟水底嘅世界嘅恐龙时代点嗬。 系啊，一啲咧又话咧就系咩陆上嘅动物就走咗落对水嗰度。咁所以咧嗰啲海豚啊、鲸鱼啊，依然系有个肺嘅，系要透气嘅。 都系咁进化而嚟啊。 系啦，咁样咁啊。讲系咁讲啦，究竟系咪咧？咁大家就可以谂下啦 吓。零距离科学啊， 系啦，咁啊会睇下佢哋咧嘅独特嘅生育能力啊。 哦，即系恐龙啊，海底嘅恐龙啊。 系啊，呢啲海底巨龙啊。 哦， 咁样咯，咁啊好啦，咁啊去到咧只午夜广场真系好科学啊。 系。 咁咧就系古生物大起底啊。咁原来 系猜猜嗰个古啊，定系古代嘅古啊？ 古代嘅古 系。 是古代的生物，咁地球上面曾经出现过好多嘅古生物，即係佢出现过喺古代嘅时候就叫做古生物啦。咁但係呢我哋就唔点知佢真係出现过呢咁 同埋够唔够古呢佢係。 就係化石啦。 喔从、哦、化石去 发现。 去 化石其实都几得意㗎即係佢又要呢有好大量嘅嗰啲土啊沉积物呢係将佢哋呢冚埋咗喎。 係封住。 咗之后呢然之后呢又要喺个冇乜氧气嘅环境底下呢佢孵化唔到。慢慢呢又经过一啲呢就係物理同埋化学过程呢先至会呢就压咗出嚟变成今时今日我哋见到嗰啲化石。咁植物又有啦动物又有啦咁样。咁今晚呢主持就会讲下喺呢啲咁样嘅化石啊究竟可以见到啲乜嘢嘅。係呀而不如讲埋听晚啦。 好啊听晚星期六晚喎。 係呀鍾意睇粤剧嘅朋友呢就留意啦。晚十一点啊，就会有粤剧《白蛇传》嘅《蜻蜓剑》 哦，真系响锣鼓嗰啲， 系 喺台上演绎嘅， 咁长长段系啊， 咁系十一点做啊，夜晚啊， 系啊，夜晚十一点啊， 大家嗰啲音量到时适当地调校啦吓， 好，唔该晒，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到访挪威奥斯陆期间，被问到有挪威国会议员提名香港人角逐诺贝尔和平奖一事，王毅警告外界唔好干涉。他话过去、现在同将来，中方都将会坚决拒绝。

嚟到最后呢唔够半小时嘅晨光第一线节目时间，咁、直播室咧就有阿 O，Hello， 有我彭仔响雪、电话旁边咧有我哋晨光响乐女王， 系 Heidi 朱海婷 ，Hello 啊，真系中意呢个名嘅啫， 继续嚟啦，我哋享乐一下先。 今日享乐咧，星期五我可唔可以申请唔系我煮啊？ 可以啦、啊，之前煮咗好多餐啊， 系啦、啊，系啊，有冇整粗对手啊？ 冇， 肉赤死咯！ 星期五嘅心情不如咧考虑下出去食翻餐啦、 啊。 其实呢段时间咧真系出去食系少咗好多嘅，我自己都真系嘅、不过咧，当睇到咧唔同嘅餐厅啊，真系喺呢个疫情期间都继续咧推一啲嘅，即系我哋觉得一啲以前可能系 tasting menu， 可能系比较贵嘅一啲嘅餐啦、但系咧都系用一个合理嘅价钱。你就開始蠢蠢欲動，點可以唔出翻去食？ 今次係啲乜嘢嘅餐廳或者係邊類型嘅菜式 咧？今次近近地啊，我哋冇得搭呢個嘅船去澳門，我哋就喺香港食住個正宗葡國菜先啦。 我喺香港都有嘅， 都好喎、 啊。係啊係啊，因為我諗大家都好恨去旅遊噶啦，所以而家咧更加會對各國嘅菜式咧嗰、那個嘅掛住，嗰、個嘅向往咧尤其之重要啊！今次咧介紹這個呢個咧都係正宗葡國。但佢就用咗每位单头计嘅价钱咧，就可以俾你食到真系非常之地道嘅菜啦。我唔讲价钱字，我真系听完之后估啊，系冇？ 好啊， 俾个你觉得值得嘅价钱我。咁呢个系一个六个 course 嘅葡国菜嚟嘅。好啦，首先个沙律咯，咁呢个沙律咧就系红菜头啊，跟住咧配埋咧呢一个嘅红萝卜啦嘅一个加埋高 cheese 同埋牛油果酱嘅一个沙律嚟嘅。 系 嗱，呢个其实咧就系葡萄牙南部一个传统嘅菜式嚟。你聽得出咧，都係覺得好開胃嘅啦。嗱、紅菜頭、紅蘿蔔切到細細粒啦，咁佢嘅汁醬咧就係一啲嘅醋啦、蜜糖啦，同埋咧有加埋呢個薄荷葉啊、芫茜咁樣嘅牛油果醬嘅。 都幾清嘅一道沙律菜啊！ 係啦，純粹就係令你嘅胃口大開啦。咁呢個我自己非常之中意，因為夠酸啊！ 嚇，冇乜會出錯㗎啦，呢個都嚇，但又唔係太過特別咁樣咯。 comment 就係、哎呀，中唔中意食呢個 cold cheese？ 有啲人唔中意嘅，咁你就將佢撥埋一邊啦，咁就更加清淡啦個口感。好啦，第二味啦啊，我似乎刺激唔到彭仔喎，希望呢一味嘅appetizer 得啦，就係、是、呢個炸嘅馬介要求啊！ 哦，呢、這個好， 呢、這個好啲， 好葡國啊！呢、這個已經馬介優球必食啊！ 試下呢個馬介優咧， 好啊！佢哋都係要啲重口味啲，但係馬介優球，我諗你喺葡國菜一定會食噶啦。咁我考下你哋啦，你哋知唔知其實馬介優係咩嚟嘅？ 魚係咪啊？ 系啦，啱。 其實係鹹魚啊，直情。 唔係，我唔俾你食。馬介優其實就係咧，我哋平時中意食嘅鱈魚啦，但佢就用咗啲乾鹽去醃咗佢，再咧即係 smash 咗啲嘅薯仔啦，咁就猜成一個波波去炸咧，咁就為之呢一個嘅馬介優球啦。咁都係我自己平時唔特別中意食炸嘢，但係呢個我都覺得，因為你好似有鹹魚嗰種香咧，係即係入口都係非常之正嘅咯。 咁佢嗰個按人頭計錢啦，咁佢個份量係點樣？即係一。球啊，覺得 一個波波咁樣。 這個、呢個如果你人頭份量咧，咁佢用一個好靚嘅細細嘅炸攬上嘅嚇，就是、兩個波嘅，兩 即 係 平均應該一個人預你食兩粒。 係啦係啦，因為都唔係太大粒啫，係咪？咁佢個醬都好正嘅，就係芫茜同埋自家製嘅一啲咧蒜蓉蛋黃醬。咁所以點落去亦都係酸酸地，幾清新。呢、這個我都 呢、 這 個幾特別喎、啊。呢、這個、平時我就咁食嗰個馬介優球咧，就咁食嘅五點醬。 係啊，或者隔離有支茄汁咯、啊。即係如果澳門即係隔離有支茄汁， 咁你真係破壞曬。我寧願你唔好點啊，你點茄汁？ 有茄汁啊，咁樣係啊。 其實第一味啊，人哋個沙律就令你酸酸地刺激咗你個胃，食馬介優。 好 啦，咁跟住咯，主菜我介绍两味吓、其中一个咧就系、是、呢个葡国嘅，都系地道嘅菜式，叫做 Peekaboo 啊 ，Peekaboo。好啦，咁其实咩嚟嘅咧？就系、是、咧用一个传统嘅葡国嘅煮法咧，就系、是、煮一个好鲜嫩嘅牛肉粒啊， 牛肉粒， 其实都系就系属于系煮到牛肉粒非常之系嫩口噶啦，好腍啊，食到佢吓，咁佢就系用咧都系一啲芥末啦、橄榄啦、白酒啦。一啲酸菜同埋大蒜嘅汁醬，所以其實都係個汁都係好嘢味嘅。 係咁，佢個上碟咧，成碟嘢，佢淨係得嗰啲牛肉粒啊，定係有其他配菜？ 嗱，佢配菜當然係有啲橄欖喺側邊啊，有一啲嘅紅蘿蔔粒啦，咁上面就 整翻一啲嘅鹽，我發覺佢哋用好多鹽西。 哦，我想問阿 Heidi 啊，佢嗰個橄欖係係咪黑色嗰種？ 係啊，圓粒嘅。 嗯， 咁佢呢個咧就用一個鐵嘅 pan 咧就上菜嘅。係。咁我諗 keep 翻佢個熱度啦。 有啲特色又嚇。 係啦，冇錯。 第二個主菜係咩啊？ 嗯， 第二个主菜呢？ 好，第二个主菜啦，点可以食葡国冇咗我哋嘅烧乳猪噶？ 除葡国， 喂，呢个真系好中意食噶葡国烧乳猪。 嗱，又系啦，当你食到咁多间都有嘅时候，你就要比较一下，呢个口感或者嘅乳猪仔够唔够嫩呢？吓，佢今次咧个柱咧就用咗个两个月大嘅乳猪仔啦，咁都话啦，有啲古法嘅腌制，当然就唔话俾你知点样腌啦， 好残忍咁样，乳猪仔 两个月大嘅咩？ 系啊， 咁就烤焗佢三个钟，令到佢咧都系肉嫩，但系个皮咧就脆，同埋咧个汁都系好，仲系好 juicy 咯。 个份量系点啊？好好大件 嗱，大约你如一个人就系四件到啦。 嗯， 两件咧就连埋个肉，就净系肉啦，两件就连埋个个骨嘅。 哇，听落都 好啦， 都几 流流地系嘛，流流地，因为乳猪本身流。不过我又觉得 四件 喎，葡国嘅乳猪就比广东烧嗰啲乳猪咧，就我可以食多少少， 因为佢个皮咧。是脆得嚟就唔係嗰種油炸得好好勁嘅感覺，佢係燒啊嘛。 是 但係咧，彭仔最中意問配菜嘅啦。 係啊， 我講埋先。 有冇啊？ 你呢個乳豬嘅配菜咧，其實佢就係有啲飯啦，但係佢上面用咗乳豬肝，即係嗰個潤啦，同埋一啲咧葡國式嗰啲辣腸一齊煮嘅，所以基本上咧都係 有味飯， 重口味㗎，重口味㗎。 即係有味飯嚟㗎嗰啲。 有味飯嚟㗎。 你呢個啱我，我想要呢、這個。 系啊，嗱呢个啱你，知道你系咪？ 头先嗰个牛肉抌开先，抌开先。 好彩，好彩每样都做到你一个一个嘅味蕾啫。 高要求啊，高要求啊吓。 咁两个甜品又睇下刺唔刺激到你啦。 两个咁多牛啊， 两个俾你拣啦。好，就系呢个木糠布甸， 好传统呢个吓， 都系葡国菜中最具代表性嘅一个菜式之一啦。咁其实都好简单吓，你都知道佢木糠上面有啲饼干碎啊，有啲忌廉，打造好多好多嘅层次啦，令到你有多层嘅口感嘅。 我话你听啊，我系整过木糠布甸嘅自己， 好嘢喎！ 但我唔记得咗，但我唔记得咗点整啦而家。但我真系记得我曾经整过木糠布甸嘅。 好奇， 咁算啦，费事你辛苦，你去食咗一餐先，等回忆呢个感觉，你再整好 冇？咁算啦，下次再食都去官雅街咯，咁样系咪？ 系啊，唔难整噶，我记得系，连我都整过噶。你谂下有几难咧吓？ 系 不过你食到佢嗰能唔能够每一层做到好细腻咧？咁啊，真系考功夫啦 吓。 好啦，另外一个咯，我惊你觉得普通添，好大压力噶。 但系咧， 啫喱仔啊， 70% 朱古力浓度嘅呢一个嘅朱古力 mousse 啦。咁但系入边佢咧，除咗个朱古力之外咧，加咗个鸡蛋啊、砵酒啊、糖啊、蛋白霜一齐搅匀，咁就再变成 mousse 咧。我因为我中意苦啲嘅朱古力嘅，所以我中意个浓度高嘅。咁所以就你会觉得食完咁多比较都叫腻嘅嘢之后咧，嗰种嘅感觉。令到你反而是会 fresh 翻，如果你超甜，我觉得更加流噶嘛。 我想到啦，呢两味嘅甜品咧，我会咁样选择，我就主要要个木糠布甸，咁但系你嗰啲朱古力，即系叫。偏向係苦少少嘅朱古力慕斯咧，你不一學喺個木糠布甸嘅頂度啊， 係 咁就係我嘅甜品啦。 Mix man match 啊，咁樣係啊，少少咁樣又有啲酒意咁樣咧，幾好幾好啊！ 咁 啊，咁如果都啱你口味嘅，不如開個價嚟聽下，你覺得頭先 呢度價即係一個人 啦，係啦 ，per head 計啦，大約幾多錢咧？ 個環境係點㗎？嗰間餐廳 靚㗎，因為喺中環㗎，都係其中一間。 我要計翻啲 咁呢個中環餐。好远啦，中环 五百都 五百蚊一位， 好啊， 我俾五百你啊。 其实我都系估五百蚊啊，但我都系估五百蚊一位啊。 好啦，咁我哋就一齐去啦，因为系五百蚊有找嘅。 好嘢， 仲可以有剩钱搭车。 我要叫埋小白， 小白 系啊，仲有 Barbie 啊， 嚟埋我哋就叫埋 Vincent， 我哋砌三台啦，唔好担心啊。 砌三台，咦系， 系两个人， 我仲谂住去限聚令完咗之后先食啫。 系啊。喂，呢个好有兴趣，我对个乳猪头先好似彭爷咁样讲。 其实既然我有兴趣，我又特别讲多一样嘢啦，系喺个 menu 之外嘅，但我觉得你去到一定会嗌噶咯，就系一个咧。 葡萄牙的葡萄芝士的拼盘、哦、基本上的芝士呢它有六款的葡萄牙芝士，但是当中呢衬了三杯的葡萄牙的葡萄的，即 流口水了，已经 翻个芝士的，所以阿欧呢这个是特别嗌，但都会嗌给你吃的、 嗯、好好、啊、哇流口水了已经，唉欲罢不能了，搞到我今晚啊是不是要转地方吃饭啊，真的啊 你去葡式茶餐厅啊 咬咬住个葡挞先啦、啊、你吓、啊，喂唔该晒朱海婷嘅好介绍啊吓， 好， 多谢晒。 食住葡国餐咧，听住呢一首嘅外语歌咧，都几有 feel 嘅吓。刚刚听过呢一首嘅作品咧，嚟自系 Dua Lipa 再 featuring 埋有哇好劲嘅 Madonna 同埋咧 Missy Elliott 嘅呢一首 Levitating。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在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一出一入， 系 成功啊换咗人啦， 系啊，咁啊彭爷让一让位，阿小白同埋阿 O 咧就一齐同阿听众晨光 Morning Call 下咧， 系啊，早晨啊，听众 Polly 你好， 早晨 Polly， 早晨啊小白 ，O 祝你哋身体健康， 系、哦啊，其实彭爷都喺后边噶，佢观察住我哋做节目，佢、哦、好似 全部捉埋你哋，全部都好好噶啦， 好啊， 多谢你啊吓，系咁啊，重要啦啊，你嘅点唱好似有好多朋友生日嘅名单系嘛，谂住喺呢度祝福佢哋、 啊，因为好开心。开心啊！可以打通电话咧、嗯，等啲生日嘅人士开心分享啊！因为疫情咧，唔可以大家一起庆祝啊！ 系啊， 咁嗌晒佢哋喺电台侧边听住噶啦， 系嘛？你叫晒佢哋啦，系嘛？已经 系啊，叫晒佢哋噶啦。 好，逐个逐个叫佢哋先。 好，请讲。 收到，我预备出发啦吓。 好，出发。 九月一号就系阿叶明丽护士生日，林梅芝女士生日，曾凡禄先生生日。咁啊，三号就系冯婉仪女士生日，咁十号咧就系阿郑俊熙五岁生日，钟耀辉先生生日，咁十一号咧就系阿杨太生日，同埋阿梁浩仪护士生日，咁十四号马太生日，十六号系阿张艳玲女士生日，李太生日，十七号就系阿牛伯八十一岁生日，咁农历八月初二就系阿梁婉君女士生日。咁十八号咧就系阿李福谦医生生日， Vivian、 嗯、生日， 系 咁啊二十号就系黄玉玲女士生日， 真系一个 廿一号就系阿郑俊桥七岁生日，廿二号咧就系余柏豪六岁生日，曹柳燕女士生日，咁啊点埋俾住喺 America California Glasgow 嘅 Joe 罗姐夫，预祝佢农历 8月25日70歲生日，咁啊，祝咁多位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啦！ 喂，嗱，頭先 神光第一線嘅全體工作人員，祝你哋工作順利愉快，咁我特別點謝鄧麗君嘅漫步人生路， 多謝 大家有一個美麗嘅人生旅程。 Polly， 喂，頭先我數一數手指，應該 20多人啦， 20個人齊齊齊喎，咁我哋咧，使唔使講翻20句生日快樂先？逐個 係一句搞掂㗎啦， 一句係嘛？ 簡而精啊！ 就是、各位生日快樂 ，Happy Birthday！ 不過啲朋友你見咧，真係都非常開心啊！嗱 ，Polly 咧，逐個記住佢哋嘅生日， 因為佢哋有啲係同日生日，但係而家咁嘅疫情咧，唔可能話約埋，如果唔係約埋，好開心啊！ 係啊，喂 ，Polly。你都幾多醫護界嘅朋友喎，有醫生有護士咁樣，咁 順便我本身都係做醫護界嘅，原來有時我都做義工，你咪見到有啲小朋友嘅， 係 好開心啊！佢哋，哎呀，姐姐你好有心啊！你年年生日都記得我，又俾個卡。整個卡俾佢哋啊！ 係啊，咁啊， 我哋影張相好開心啊，真係。 我同小白咧都一定向醫護人員致敬啦，特別係呢大半 年 啦， 真係好辛苦啊！咁啊，疫情即係大家即係互惠互勉咯，同埋喺空中咁樣點嘅歌俾佢哋。辛苦得嚟啊！即係精神食糧好緊要，同埋你哋個節目又做得好好啦。 多謝你， 內容又充又豐富啊，包羅萬有。 係啊，乜都有啲啦。希望咧有啲啊感動到你，有啲啊提供到資訊俾你，有啲又笑下咁樣，等大家有個開心嘅 朝早。嗱，我遲啲咧就會集埋曬啲簽名咧，寄個 thank you 卡俾你哋，多謝你哋啦。 我哋同你講 thank you 都嚟唔切啦。 多謝真啊！ 嗱，今個早晨咧帶嚟啊。是带来邓丽君姐姐的漫步人生路、哦、 谢谢， 那我们即刻听一下啦，拜拜 拜拜 拜 身边路虽远未疲倦，伴你 君嘅漫步人生路啊，咁 啊， 漫漫长路咧，咁啊，疫情咧，依家希望都到尾水啦，见到曙光啦。 好似我哋嘅听众 Polly 头先咁啊，佢有好多嘅朋友陪佢一齐漫漫人生，其实都系好事嚟嘅，好多朋友嘛，系咪？ 咁啊，一齐加油啦！ 下个星期我哋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再见啦，拜拜。